副总理刘鹤通电话，双方的高层官员然后在智利会面，最终让两国元首签署协议。被问到 NBA， 休斯敦火箭总经理莫雷在社交网站发文支持香港的示威，引发和中国的争端。鲁钦说希望双方能够寻求解决方法。九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派领袖因为前年在加泰独立运动当中的角色被西班牙最高法院判监9到13年，引发区内的示威活动。在首府巴塞罗那，数千民众上街抗议，机场大楼外引发是爆发警民冲突，几十名示威者受伤，附近交通瘫痪，通往机场的铁路停止运作，过百班机要取消。法院对加泰前主席普伊格蒙特发出新的国际拘捕令。普伊格蒙特前年独立公投失败之后，为了逃避起诉流亡比利时。普伊格蒙特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形容判决是暴行。西甲球队巴塞罗那发表声明，指出判监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求政治领袖以对话和谈判解决冲突，同时亦要释放被定罪人士。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局部地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风；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大至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9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787点，跌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66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08.39，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8，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美元，卖出149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食水和我们息息相关，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来检讨食水标准。被抽选的食水用户会收到邀请信， 着制服同带员工证嘅团队可能会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到访。用户同意后，佢哋会收集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2019年嘅10月15日星期二嘅早上。今日见到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6%。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咁可能有啲地方啊大风啦，系咪？咁啊，一股强烈嘅东北季候风又话正在影响紧广东沿岸。咁吹下都好嘅。第一唔使咁焗，第二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都系属于三低嘅水平，可能咧就吹走埋嗰啲嘅叫做污染物啊、雾啊咁样，咁令到我哋唔知嗰个视野，咁稍后咧要打电话咧就问一问出边嘅同事啦，睇下出边嘅视野系唔系都系好正嘅，系舒服嘅。今日咧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啦，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感情有时是一个人原来可以决定的事情，一个人可以决定爱定不爱，一个人可以决定可以做些什么，一个人可以去到选择用些什么的方式继续去到爱，一个人可以继续坚持，虽然成日都说一个人真的孤掌难鸣，不过爱有阵时的而且确咧系好难去到咧就系用理性去到分析嘅，例如父母亲对小朋友嘅爱，可以咧就系小朋友成日都系话我唔中意你，我唔理你，但系你都一样可以好爱佢，又或者系爱情上面你一样可以咧就继续深爱住一个人。爱好特别，因为佢未必咧系有相等嘅回报。但有阵时你都好容易、好愿意咁去到付出爱，有阵时你会好感激，当一个人嘅出现，原来亦都可以改变你嘅一生。喺你嘅人生入边，对爱呢个字会唔会坚持？ 靠向我身边，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 身边，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暖，伴我高低起点，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却情愿过每天。唯独是可爱的脸，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每天，爱每天，放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每天，爱每天，放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一首嘅歌曲嚟自郑伊健，感激我遇见。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啊，眨下眼都已经10月15号，很快就年尾了，是不是？年尾有很多嘅叫做运动比赛，跑步啊、马拉松啊、跑山啊，哔哩吧啦好多唔同嘅比赛。跑步咧都有啲得意嘅，原来我哋可能有阵时都搞错咗嘅。例如啲乜嘢咧？一般人就以为出汗，哇出汗排得毒喎。汗液入边98%入边咧都系水分同电解质嚟噶，2%咧系代谢物，因此啊透过汗水排出代谢物极少。对讲唔上咧系排毒，要排出代谢物最好嘅方法咧都系靠过你正常嘅排泄啦。所以饮食都算系排毒重要嘅一环，唔食嘅边有得去啊？系咪？好啦，跑步之前好多人咧都会系热身拉筋啦，目的就系希望咧就避免跑步嘅过程入边或者之后出现抽筋嘅问题。但系原来静态伸展拉筋嘅动作就会降低肌肉嘅力量，直接咧就影响跑步表现噶。所以跑之前最好咧就热身嘅方法就系乜嘢呢？动态伸展啦，动态伸展咧就系速度由慢至到快啊，等肌肉咧就可以收缩伸展、收缩伸展、收缩伸展，令到唔同咧嘅肌肉部位都能够适当嘅热身，真系要热噶。为咗达到更加好嘅效果，可以咧喺热身之前啊，大家咧就谂办法啊，令到我哋血液循环得好啲，先放松咗我哋嘅肌肉，然后就再热身咧，嗰个效果就会事半功倍啦。虽然跑步咧就系一种脚步嘅活动量比较多嘅运动啊，咁但系其实跑步咧系一项全身性嘅运动嚟噶。对于咧就系全身嘅各种嘅肌肉啊强度都有一定嘅要求。嗱，每跑一步都会用上咧就身体上边大概咧就20组嘅肌肉，经常咧就有5大肌肉啦、4头肌啊等等等等等等，仲有一嚿咧叫股巨肌，我都记得噶。 当中比较上少知道的就是、例如是腰背肌、呼吸肌群等等。跑步都有啲嘅技巧嘅，例如咧就系当你想跑快啲咧，其实好简单，你只手揈快啲，你只脚咧就会跑得快啲。我哋人嚟噶嘛，平衡得好啲噶嘛会，所以咧你想跑快啲嘅话咧，不妨只手揈多啲，揈嘅弧度大啲，你发觉，快咗、啊，当然啦，嘥力咗嘅。好多女士咧都以为跑步就会令到我哋嘅小腿又变得更加粗，咁但系小腿嘅粗幼同肌肉嘅形状咧，其实系有关噶。所以啊，系一种咧先天遗传因素嘅问题。跑步只能够咧就系啊锻炼好肌肉，而长跑比短跑更加咧就有效咧，就令到我哋嘅小腿更加细嘅。所以如果女士爱美啊爱靓，不妨咧就谂下练下啲长跑，就唔好练下啲爆炸力嘅短跑啦。 早已走过，为何我再只孤单一个受折磨？过去的一切经过，为何要大脑不惜转播巡逻侦察我？再不要去蹉跎，原来我进那封锁，起跑让我分离，通通让我抛离，不必勉强处理，全部也抛弃，即使力竭筋疲，一生有几多无尽无限公里、yeah ，到终点。 歌曲嚟自舒格莲之雅起跑。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渐转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28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 另外吹强风啊，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日常生活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器皿啊，或者所用嘅东西工具咧，佢哋都系铁嚟噶。要防止就铁或者咁讲啦，保持金属唔生锈啦。首先咧就要保持住佢哋咧就干燥啊。嗱，好似而家咧相对湿度88%咧就叫麻麻地啦。生锈咧就系铁氧化并且开始剥落金属嘅一个化学过程嚟噶。当你咁谂嘅话咧，就可以有更加嘅高嘅智慧咧，就知道到底点样可以减慢或者就停止呢一个金属嘅化学过程发生。呢个咧就系由于金属咧就被水渗入或者经常接触到水，久而久之咧。就是所组成呢啲嘅生锈噶，水唔一定系一滴滴水嘅，可以系水气。啊，尽量将金属存放喺啲干爽、干燥、凉爽嘅地方，以防止湿气嘅累积噶。啊，当金属接触到水之后咧，记住咧就彻底将佢整翻干。啊，另外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涂上一啲嘅底漆。如果你计划咧就为金属涂上一啲嘅油漆嘅话咧，可以用底漆啊帮助咧就系涂料黏附喺呢个金属啊，让呢个金属同水分咧就远离，咁样咧就可以防止生锈，亦都咧就系成日话嗰啲油漆嘅作用啦。如果金属表面嘅平滑嘅话咧，你就可以用一啲喷式嘅喷漆去到咧就处理呢个问题会更加理想。粗糙嘅金属表面就需要用含有一啲填料嘅叫做底漆啊，填上呢啲金属上面嘅缺口或者咧就凹陷嘅位置。只要做好咧，将佢哋同空气或者同水隔绝咗嘅话咧，咁我哋就唔需要担心佢哋成日会生锈啦。唔生锈，成日都系保持住一种好靓、好靓、好靓嘅感觉。古代啲人咧都成日用好多唔同方法令到啲金属唔生锈噶。 我细看过你的笑与你的脸，我占有过你的爱与你的暖，我也发觉缘分曾来过了，就再伸手那么远。我笑一笑，计一计，再算一算，我也赞叹奇妙如狂到。映出你我两部火箭，其实与你有权永远未谋面。年月里平白错过某个友谊或爱恋，浮游在无限宇宙，总算透过你的手，银河上今世会发光吗？我已确信又当浮华世界，就为相交那一刻。你记得吗？那一秒你记得吗？那次与你和到天庭下，看过作礼晚霞。那日你我老掉了牙，还是有个最完美印象留下。透过你的手，任何想话 嘅作品嚟自容祖儿啊，华丽邂逅。我哋听下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列车服务维持正常，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晚上十点结束。机场快线晚上十点起，只来往香港站到机场站，大约每十分钟一班车，中间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九点起暂停。轻铁各路线维持行驶，但个别车站设施和信号系统被破坏。所有轻铁路线调整到每15到20分钟一班，不会行经友爱站、天荣站、银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和天水围站。消息说，警方由今日起将会容许合资格休班警员携带胡椒喷剂执行協助執行職務，但只限接受過相關訓練的警員。休班警務人員如果使用胡椒噴劑，需要向直屬上司匯報，分區指揮官亦會因應相關情況作出評估並撰寫報告。警方早前容許警員休班時攜帶伸縮警棍，消息人士說，警方發出內部通告，表示經由警務處助理處長批准，相關安排擴展至攜帶胡椒噴劑。墨西哥西部米卻肯州有14名警员被枪手袭击丧生。一支警方的执勤队伍当地星期一早上接报在亚吉利亚市郊区处理案件时被武装分子袭击。墨西哥传媒报道，这些武装分子可能来自贩毒集团，他们持有重型武器，乘坐多架车辆，是向警察开火，事后逃离现场。米卻肯州是暴力猖獗地区，贩毒集团为了争夺地盘，多次在亚吉利亚市和附近地区策动暴力事件。国家安全部门和地方政府谴责针对警员的袭击，强调要将凶徒绳之于法。特尼斯选举委员会宣布，独立候选人塞尔德在星期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取得超过72%票数，击败商业大亨卡鲁伊获胜。61岁的塞尔德是退休大学法律教授，被视为政坛局外人。他提出反建制政纲，获得年轻人支持。有投票机构估计，在18到25岁年轻选民当中，九成人支持塞尔德。塞尔德早前承诺将会领导人民在信任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特尼斯。特尼斯原定11月举行总统选举，时任总统埃塞卜西7月25号病逝之后，总统选举提前举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鳄鱼病毒会引起急性肠胃炎，造成呕吐和腹泻，病人一般一两日就完全康复。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要戴上手套、口罩，先好清理呕吐物和粪便，然后彻底洗手。受污染的地方和衣物要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洗， 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同翻学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就来到6:35，外面是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9%， 不知道外面有没有呼呼声，什么呼呼声呢？勤力过有封信号的生效，就呼呼声吹到，是不是？今天早上继续都有白泉路在直播室里面陪着你们一起起身上班上学。早晨，各位 上班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报纸睇多几版咧系好事嚟嘅，咁啊见到咧就系发展局就指出啊，中环大馆啊获得联合国教育、科学以及咧就文化组织啊括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亚太唔系亚太啊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嘅卓越奖项。好啦，而位于荃湾嘅私人保育项目啊，南风沙厂咧就获评审啊，一个咧评审会诶，一个叫做啊创新奖。好啦，睇埋内文先啦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咧就喺2000年设立噶，目的咧就当然希望咧就系表扬以及咧就鼓励亚太区内啊，即系由私人以及咧就公司型机构合作嘅文物保护啊，一啲嘅古迹计划嘅。发展局就话到啦，今年嘅评审委员会啊，就由57个嘅参赛项目入边选出大馆啊，获得卓越奖项。发展局都指出啊，前身咧就系中区警署嘅建筑群嘅大馆啊，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嘅卓越奖啦。系继发展局啊，即系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下嘅一个南屋建筑群啊，喺2017年得奖之后，再有香港嘅保育历史建筑咧就获得啊呢一个高级别啊最高级别嘅特别奖特别殊荣。好啦，发展局嘅局长黄伟伦就话到啦，政府咧就以合作啊伙伴嘅形式啦，联同香港赛马会啊，即系推展中区警署建筑群啊，简称大馆啊。一个嘅活化项目，由构思啊至到咧完成啊，活化咧就系啊项目嘅历时咧就12年。咁佢哋亦都认为啊，咁啊大馆咧即系成功咧，就绝对就系非偶然噶噃，而系咧建基于香港社会对于文物保育以及咧就活化珍贵历史建筑嘅一种咧重要嘅体现，同埋睇得到咧就嗰种嘅重视。大馆啊，或者咧就系讲紧啊南风沙厂咧，都其实咧成日都会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咧就去嗰度打卡啊、影相啊、游历一下，都有好多唔同嘅体会。咁啊，而且咧喺入边影嘅照片咧都几靓嘅。礼拜六日咧，或者系情况许可啊、安全啊、有时间啊，大家咧都可以建议一下咧去喺呢啲嘅地方啊，欣赏一下咧就例如中区建筑群啊。警署建筑群以前到底那种的建筑方法啊，又或者带啲小朋友去望一望，以前咧嘅香港咧就系咁嘅样噶啦。你而家住紧嗰啲咧就系新嘅，以前咧就系旧嘅。以前咧冇冷气嘅，不过以前咧就好通风嘅。可以讲多啲咧就系俾小朋友知道，令到佢哋可以喺建筑群入边咧可以学习更加多咧就系香港嘅历史。 太认真失恋的痛，却怕认 盛世的伤痕，我们太幻想一句最好，未听闻朋友的病，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利道，别再做爱情路，没有另一半，假愿身边各人都安好，流泪时要自傲，别再为生有时要幻想一切更好，便抗衡时势的坏，来吧记住，四面布满问号，生命有多好，百万人谁得到，流泪行胜 唔同喺街道咧，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故事啊！故事背后又蕴藏咗好多唔同啊动人嘅情节。流泪行胜利道，许志安。今天早上咧，喺我哋职场 QL 日度咧，就揾到 Vince 上嚟同我哋讲下咧，即系职场陷阱有啲咩要防咧吓？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职场求生术啊，咁我哋职场 KOL 入边咧，亦都咧就系继续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电话入边嘅。早晨 ，Vince。 系，早晨。 早晨啊，上次都提及过啦，其实我哋有好多时咧，即系建工嘅时候，上星期就讲咗好多唔同嗰啲譬如建工嘅技巧啊，各样嘢。但系有一个重点咧 ，Vince 都提过我哋嘅，就系、当我哋建工建一份工嘅时候咧。原来我哋而家呢个问题，我哋可以问翻嗰一间嘅公司嘅，从而咧就可以大家都 win win 啦。我系 in 你呢间公司嘅，我都希望啊将来嘅工作环境咧系可以好啱我自己心意，令到我自己发挥得更加好嘅。咁啊，公司亦都希望咧请到个员工咧系真系帮到公司手。咁啊，所以咧就叫做两方面都 win win 咁啊最好啦，系咪？咁但系有时我哋见工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嘅问题啊？我哋作为一个应征者，系应该要问呢间公司，而系问得更加聪明嘅咧，即系唔系咩都问噶嘛，系咪？有冇遇到啲？有冇讲下啲特别蠢嘅问题？不如讲下先，好得唔得？ 蠢嘅問題啊？嗱、有嘅，咁首先即係唔好咁一開始就先問。通常一開始就會問好多工作時間啊，又或者人工啊、福利啊。咁當然好重要嘅，揾工咁梗係想揾一個即係有人工加福利好、工作環境更加好嘅地方。咁、但係咧，唔咁快去問嘅。咁通常呢啲就會留到最後去問啦。開頭咧，其實真係問翻個工作本身，因為嗱，都系咁讲啦，你做得开唔开心，即系就算我俾一大嚿钱你做个工作个内容，其实都唔系你中意做，其实都冇用嘅。咁所以就开头就先问一啲即系同工作有关嘅内容先，因为其实咧你出面见到广告啊，即系其实份份工望落去咧，其实好似噶，即系或者我哋咁样讲啦，好多时都系抄嚟抄去，咁唔系见到好多好实质上，究竟你埋位呢、這个喺啲工作环境呢、這个工作你做紧嘢系乜嘢？咁所以问嘅咧，真系要问得好清楚。咁有几个即系你话唔好问，先唔好问啲咩蠢问题，不如我讲下有啲咩。真系唔好唔问先啦。咁、有几样嘢咧，第一样嘢就系通常嗱，呢个咧系我哋自己我哋问开，即系知道内部知得多比较多，出边好多时见工咧未必识问嘅。咁、问啲咩就系呢个工作岗位，通常都会问啊，点解会有呢个工作岗位嘅？ 哦，点解有呢个工作岗位？ 嗱、究竟系咪替顶人啊？有人走咗，咁、有人走咗就一定系人哋走都有原因噶啦，系咪？咁、又或者系咪一个全新开嘅工作？岗位嗱两样嘢嚟嘅，咁因为如果我哋听落啦，如果我话俾你听，我而家请你啊，咁呢个工作岗位咧系因为业务扩展，我哋需要再增加人手去做，听落去咧。好正常嘅系咪？因为分配即系去揾人去 share 翻嗰个工作量，系咪工作或者间公司系业务增长？咁、但系如果我话俾你听，唔系嘅，有同事走咗，我哋要请翻呢个人去做。其实背后有好多嘅问题，就跟住就要去问噶啦。点解嗰个人会走呢？ 嗯，哇！听 Vince 讲嘅时候咧，我发觉一样嘢真系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是，即系叫做公司请人就公司拣你啦。但系原来我哋都拣紧公司喎，真系。 系啊，梗系啦，双赢啊嘛，系咪？ 非常之啱，系。 系啦，咁你呢头啊，上次有讲过啊，点解你要走？你都有你个原因走，咁你都唔想再落去另一个同样嘅环境度噶嘛？即系喺你现有嘅工作，你都唔想再重复面对翻同样令到你想走嘅工作环境，令到又遇上翻又令到你想走嘅工作原因。咁所以真系要问清楚嘅。嗱，咁当然啦，头先我所讲话，如果一个新嘅工作岗位系因为一个我哋叫做新，系因为业务增长系全新嘅，咁、问啲嘢就真系好完全系问工作内容。但系咧都要有啲嘢去问嘅。先唔好讲话即系背后话好多个原因，个点解要嗰个人走啦？另外一个好重要嘅问题要去问就究竟嗰个架构啊，咁究竟譬如呢个工作岗位，要向边一个嘅上司汇报，我嘅工作除咗我之外，仲有冇人去一齐帮手一齐去做？因为咧，如果成 team 人得你一个去做，又会有其他嘅问题，系咪我？好难去请假，又或者我喺某啲大事大节，我唔可以行开啊？系咪死人冧楼都系要我去顶啊？有冇我唔识，有冇人去教我啊？呢啲其实咧，亦都系要去问嘅问题嚟嘅。咁所以除咗啊，究竟点解要点解人哋要请人呢、這个之外咧，咁就要了解究竟你呢一个工作岗位喺呢个公司嘅嘅 position 啊，成日都话究竟佢系点样摆位，你嘅支援够唔够，边个会去支援你，边个会同你一齐做，或者你嘅对口单位为你会去对住啲咩人去做，咁、其实呢个要问得好深入噶，因为呢啲我通常好多时咧见工咧，通常都唔敢问到咁深入， 系啊系啊系啊， 正正就系呢啲令到你，因为你埋位就系要面对噶啦嘛，你唔会话大家之前倾好晒，比较片面啲嘅，啊望落去我识做，唔系净系你识唔识做啊，第二个问题。其实系你识做，系咪你愿意去做，或者你中意做嘅嘢咧？呢个其实好，呢个系要面试嘅时候已经要知道噶啦。你唔会去到第三句，虽然话有试用期啫，大家都唔想去到试用期先至发现唔夹噶嘛。 系咁啊，早啲问啊，早啲好啦，系咪先？我又明白，原来间公司唔使话下下叫我一个打十个嘅。喂，我听落去我都觉得份工唔辛苦，我都中意啊，系咪先？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唔系净系人哋问你，因为人哋问你系正常嘅。咁但系你可以。做嘅虽然事前会做好多嘅功夫去了解间公司系做咩业务啊，有几大啊，资源有几多啊，但系咧，就算间公司有几大都好，唔代表你嘅工作有好多嘅资源噶，呢个要唔等同噶，咁所以唔记住唔好有太多嘅假设，系实质上你要面对嘅工作系 乜嘢，你要問得好清楚。 會唔會遇到啲情況咧？就係、是、譬如我係一個應徵者，我係咁問公司嘅時候，反而覺得間公司唔係好想講啊。咁我又應該點做咧？ 唔係好想講咧，通常都會有啲原因嘅。 係 啦，咁一定有啲嘢唔想話俾你聽噶啦。咁但係有啲嘢嗱，就視乎你哋，即係當然你哋嗰個傾嘅時候，究竟所謂傾到啲咩翻嚟啦？嗱，對方唔肯答咧，其實佢究竟佢唔肯嗱？佢一定要，佢冇嘢唔答嘅。如果佢話佢唔肯，一啲架託佢冇可能答你唔到，因為你之後譬如見完個 HR 或者無論你見經理先或者見 HR， 其實佢都要話俾你聽，你坐低會呢啲係冇得壓你嘅。咁佢一定會話到俾你聽，你要對住邊個。嗱，當然啦，如果又係咁樣講啦，你一個職級其實你要循序漸進。如果你呢個工作崗位咧，一回報上係一個非常之高級嘅人。其实呢你都已经估到呢好多嘢都是你自己做返㗎啦。即係你咁高级嘅人点会其实佢哋都唔会花好多时间去帮到你嘅。咁、又或者如果係比较清楚啲嘅环境比较正常啲嘅做法就係、一级一级唔好有好多级嘅但起码有一个比较叫做 more 少少 senior 过你可以帮到你可以俾多个方向你。其实呢你对于自己我啱啱坐低我都要学嘢㗎嘛。咁、你个感觉你都知道你會有人去公司會有一套或者有嚟做人工，唔係得你一個人去做。其實你都講緊，你都要時間去學噶嘛。你起碼你究竟你可唔可以喺呢間公司度曉行曉走，其實都好靠頭開頭嗰個嘅資源有幾大噶。咁變咗呢啲你要去好小心，其實唔可以唔問。嗱、呢個係問到，一定問到噶。咁當然啦，你話去到我哋人事部，去到或者係人力資源 HR， 係咪可以好清楚解釋嘅工作內容呢？其實講真唔得嘅。即係我哋真係唔可以代表個，即係講到咁叫做咁技術性嘅問題。通常咧，去到我哋有分兩輪啦，一邊就係通常係 HR 人力資源嗰邊去做，係同你傾多少少關於工作上，我哋叫做文化上啊，有冇有個 cultural fit？ 究竟你呢個人可唔可以 fit in 一個可能一個比較外國環境比較文化比較重，又或者可能比較本地文化重，或者比較唔同嘅文化，係咪可以適應到呢一邊嘅工作文化咧？咁唔同嘅，我哋就會喺嗰、那個。个环境就会睇翻啊，当时嗰、那个面试员工嗰个性格啦，佢做开嘅工作环境系咪可以 fit in 到或者可以适应到我哋嘅工作环境？呢、这个其实会系第一轮会做嘅嘢。咁如果去到工作层面上技术性上面嘅问题咧，就要去留翻俾去即系留翻下一 round 同个经理去倾。去到个经理去倾嘅时候咧，你话佢答唔答到你，亦都睇到究竟个经理有几可以帮到你去上到个工作，即系可以 pick up 到份工作啦， 明白。 有機會個經理真係達唔到，即係其實可能佢都未必好熟嘅。 係咁啊，有時都話相見到同住難啦，翻工都一樣嘅。初頭咧即係叫做係話係細講，大家傾曬偈啦，乜都講曬啦，開心見成啦。但係到翻工嘅時候發現啊，原來我所彙報嘅即係上級啊，或者我所遇到嘅情況，同見工即係大家講嘅時候都幾有出入。咁我應該可以點樣做咧？ 嗱呢一样嘢咧，即系你讲话翻咗公司， 翻咗工之后啊，系先发觉原来喂，好似货不对版，跟公司唔知系咪好似之前有啲嘢瞒我唔同咗嘅，咁点算咧？ 所以先至大家都有试用期咯，嗱。 哦。 咁所以点解我就系话，其实就算有试用期都好啦，即系对于无论系对于公司嚟讲，或者对于你揾工嗰一位咧，其实都系要花好多时间精力去做噶。咁所以当然我哋希望点解成日都话喺面试嘅时间，你真系要问清问楚，要问一啲你好想。知道嘅嘢，唔好怕对方点睇你。呢、这个时候就要好讲清讲错，你有啲咩要求，到时讲好，或者到时问清楚。咁呢个希望可以避免，但当然如果避免唔到咧，翻到工之后咧，其实如果发觉有啲咩系同你预期有唔同，其实我都建议咧，系一个好好嘅时间要同你个上司好好去倾，究竟系咪其实佢都有个时间表咧？嗱，大家个时间表可能唔一样嘅，可能其实。佢當時喺嗰個好濃縮嘅面試時間裏邊咧，佢同你講嘅係啲好濃縮嘅方向，可能佢都係有，但係可能坐到埋位，佢俾你嘅時間，佢講嘅嘢可能係一年之後先發生，又或者佢現有做緊嘅嘢、面對緊嘅嘢，可能真係有唔同。我哋事實上喺而家我哋嘅工作環境，就算我而家面對我做緊一啲嘅工作崗位，事實上都係嘅。可能個工作環境或者有啲嘅事發生咗，佢請到埋翻嚟埋你個位，可能佢要負責救嗰火先嘅，唔係工作，唔係開頭傾嘅嘢，真係。会有唔同嘅，但系我哋最紧要问清楚系咪因为而家有啲突发嘅事件，我要做一啲咁嘅嘢，唔系我哋之前倾落嘅。咁、那个经理咧， 要係需要去同你去要溝通，咁唔好坐低就一味喺度揞住，就覺得啊唔一樣唔一樣。咁當然啦，即係咁講啦，試用期亦都係一個好好俾你坐低去睇你，俾你去睇呢間公司呢個工作係咪適合你嘅工作環境咧。其實雙方都係互相有睇緊大家 嘅。啱啊，大家都有個試用期嘅，係咪？ 係啊， 係 啊， 係 啊。 明白嘅，明白嘅。好，今日朝頭早咧，唔該曬 Vince 同我哋解釋咗咧，即係到底嗰個見工嘅時候有啲咩問題，應該問翻間公司先。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啦，好唔好啊？ 好啦， 唔该晒，拜拜。 唔该晒，拜拜。 唔该晒 ，Vince。咁啊 ，Vince 咧就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嚟嘅。咁啊，成日都会讲好多呢一类型啊，有关于咧就系譬如建工啊各样嘅问题嘅。咁啱啦，我哋可以问下 Vince 到底有啲咩问题啊？喺我哋工作上，好嘅 ，Vince 话斋问题咧唔怕问噶，问咗先啊，好过你咩都唔问啊嘛，系咪？首歌曲的问题天天都多，有时面对住小朋友啦，系咁喺度问点解嘅，点解嘅，系啊，要点噶吓佢哋，点解嘅，点解嘅，做父母咧都要俾啲心机去到答啊。职场上面都系一样啊，遇到问题嘅时候你就唔好成日收收埋埋啦，咁啊多啲咧去到问啦，不过又唔好太烦，有技巧咁样问，咁啊问得叻，咁啊答得叻，咁啊工作无往而不利啦，系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未到最后一日都未知今年有几多新人噶。 尽了力忍，眼泪多么累，忍得十分焦虑，哭得死去，好勉强睡，再破个安睡，又要扮假跳出真心里，很努力睁开眼面对，之间思绪。 看看我伤感。 年见面的新人还有这位少女 Jaylene， 第一次和乐迷见面的作品就是关于一个表面坚强的女生怎样面对分手的一刻。 不禁想你亲切笑容引诱我的泪， 作曲 iPhone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很脆弱不想捱下去。 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今年的新人单位之一林晴恩 Jaylene 忍眼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派领袖因为前年在加泰独立运动当中的角色被西班牙最高法院判监九到十三年，引发区内的示威活动。在首府巴塞罗那，数千民众上街抗议，机场大楼外爆发警民冲突，几十名示威者受伤，附近交通瘫痪，通往机场的铁路停止运作，过百班机要取消。法院对加泰前主席普伊格蒙特发出新的国际拘捕令。普伊格蒙特前年独立公投失败之后，为了逃避起诉流亡比利时。普伊格蒙特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形容判决是暴行。西甲球队巴塞罗那发表声明，指出判监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求政治领袖以对话和谈判解决冲突，同时都是要释放被定罪的人士。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CIBS 星星相惜。 聲音其實在現在這個世代其實是忽略了的，想介紹給大家知道香港是有很多的聲音行業的。 CIBS 就是社區參與廣播， 我們的節目呢叫勁 Band Super Jam， 回顧八十年代香港的 band 壇， 除了訪問八十年代的音樂人之外呢，也都希望做到一個傳承的作用。 上網重溫節目 CIBS.IGHK.HK。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威廉卡纳里斯是希特拉的大师级间谍，德国间谍机构阿勃维尔的局长。1939年，卡纳里斯指使党卫队乔装成波兰人攻击德国电台发射塔，乘机入侵波兰，但亦有证据指出他暗中向英国提供情报拯救犹太人。是什么令卡纳里斯渡过双向？是不是他有份策划刺杀希特拉的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小伯。 早晨啊，彭爷爷。 系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已经分途广播了。 系 啊，已经系7:09嘅时间啦吓。 嗯， 系08分啊。 而家系08分， 系就嚟到09分。系啊，系咁啊，今天咧就话真系凉咗好多。 系啊，而家都系25度嘅咋。 其实25度咧，就个感觉应该冇咁凉嘅。咁、可能因为咧，即系太阳咧，未完全。即系走晒出嚟咁样啊！ 佢都未瞓醒啊！ 都外边嗰个嘅天色未系好光亮啊，都有少少天阴嘅感觉。咁、所以一睇咁样嘅环境底下咧，再加埋有少少风咧，自然觉得咧，咦，嗰个体感咧似系少过或者低过25度咯。 哦， 有冇啲舒服嘅？ 手脚冰冷去到呢个味系嘛？ 本身人咁熱血， 咁呢度冷氣凍，我手腳有啲冰冷。 你唔係虛虛地係嘛？ 唔會啦， 千祈唔好啦， 唔敢。 係大家都要喺即係呢啲咁不確定嘅天氣啊、環境啊底下咧，都係要幾時都係好好照顧自己。 嗯 啊，即係唔好有任何嘅即係。唔舒服，以致到咧，即系有呢一个嘅身体上或者系心灵上都系啊，都要照顾晒， 都要啊。 几时都系讲嗰个咩身心灵健康、啊， 身心灵健康最紧要啦，系咪？你个人又健康嘅话咧，咁啊做多啲运动啊，或者同啲朋友倾下偈啊，咁啊心灵又健康埋。 系啊， 系咪？ 如果啲同事咧同你之间咧个关系又好啊， 吓 系嘛？咁啊，所以就即使喺家居定系喺呢个工作间咧，你个身心灵都必定能够达至健康。 同同事关系好啊，好紧要嘅。 系啊， 因为有啲咩咧，即系大家讲句咁啊，互相包抄， 或者互相去鼓励， 系啦， 支持对方， 唔系下自己做晒噶嘛。 系咯，再加 埋辛苦。 你话如果好似香港电台咁，即系哇，啲同事男女好啦，男仔女仔都好啦，唉，啲样貌咧又端庄啦，靓嘅又靓噶啦，系嘛？即系 靓嘅又靓，跟住下一句咧， 端庄咪端庄 咯。 哦、我即刻望下，已经有一位入咗嚟啦。 有啦，咦，今日好似化咗妆、啊， 都应该嘅。 系啦，系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端庄娴熟嘅 Didi， 哇！即系一种高贵嘅气质走咗入嚟啊！早晨啊 ，Didi。 虽然咧今朝早阿 Didi 咧披咗一件咧斑马咁嘅款嘅， 系啦， 有点野性嘅外套，但系因为咧佢又系透视嘅。 哇！ 其实你有冇谂过啲男同事点谂嘅咧？ 你有冇谂过其实 会有冥想？ 你有冇谂过其实入嚟晨光呢个直播室嘅时候系两位男同事坐喺度嘅咧？ 我絕對相信你哋唔會有冥想咯，咩透 咩啊？ 冥想 下想嚟啊！ 對唔住啊， 冥想係坐喺度唔喐嗰啲啊！ 對唔住啊！神州流流講話睇乜嘢嘢？俾你嚇親我啦，彭仔咩透明啫？唔好咁樣講啦， 想近死人咩？ 梗係唔係？ 未係透明嘅，半透明咯。 有陣時啲嘢咧，真係若隱若現咧，先攞你命 啊！係啊，睇曬咧就唔好，就冇冥想啊嘛。 真係唔夠你兩個男仔講。 哎呀，咁啦，交通就你講曬啦。 好啦，咁啊嗱，講翻比較重要啲啊，都係恆常嘅，係港鐵啊。 哦、 除咗輕鐵。機場快線之外咧，所有港鐵路線嘅車站都係開放啦。咁不過列車服務咧就會提早喺晚上10:00結束㗎。咁而輕鐵咧就有少少改變咗啦，705同706咧就混合改道行駛啊。咁而751同埋751P 線咧喺天水圍區咧都係要改道行駛㗎。咁所有嘅輕鐵嘅車輛咧就不會經友愛啦、天榮、銀座、天湖、天池同埋天水圍輕鐵站。咁今日比琴日咧就係開放咗啲站啦。咁另外機場快線咧都是晚上10:00开始，机场快线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而已。而香港站的市区预 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啦，都系维持喺飞机起飞前90分钟，而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会喺晚上9点暂停嘅。咁隧道方面咧就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龙尾就长咗啲，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噶。咁而路面咧就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 嗯，咁啊啲交通好似只係比平时嘅正常就提早咗少少有啲繁忙咁囉。听落个感觉 好用心听我 嘅。係梗係啦。 我直头呢阿 Didi 一路讲嘅时候，我喺画面呢就係褪緊啊嗰个车喺边度呢，即係嗰个龙尾又喺边个位呢。 嗯，有晒画面。佢除咗呢係听完之后用心听就得到啲交通情报之后，我同你有个好处啊，就是、我哋睇住 Didi 喺度报嘅时候， Didi 一路报交通呢我留意咗好耐㗎啦。我留意咗好多年㗎啦。 即係唔好话就係男人啦，认真专注做嘢。好差！ 你知唔知除咗认真 女人都一样， 佢仲要一路报交通咧，会一路微笑噶， 嗰下抵死啊嘛！ 唔系啊，谂翻头先我今朝讲错咗嘢，真系喺度笑自己咯。 系咩？冇啊， 冇啊，讲错咗形容词嘛。不过澄清先，小白，我系冇化妆噶。 系咩？ 都咁靓， 我真系讲笑。 咁你化妆咪即系哇？ 点会输噶？当年。 嘿，你讲系啲无谓嘢啫，真唔系输啊！系啊，你哋都唔好知道内情嘅，少得唔讲。 喂，我想等你等你讲咯，啲浪漫消息内情啊嘛！你话我哋唔知道，我哋就而家喺度听啊！ 落选港姐血泪史， 我翻嚟咧就讲交通嘅，交通嘅内情我同你讲。你想听个机构嘅内情啊？ 你想听落选港姐血泪史，俾多份人工啊？ 哦， 即系咁嘅意思啊？明唔明啊？ 哦，不如听港台血泪史啊！ 我唔识讲啊，使你 讲咩？ 不如你哋一齐讲，我同听众一齐听啊！ 好啊，我唔信，你睇你望咗做咩啊？ 录影机可能会讲咧，话梅姐可能会讲咧，情真怕唔敢讲啫， 大班人讲喎。 咁我稍后听下， 冇话过，冇话过佢哋讲啊！而家。 冇乜特別嘅，不過咁樣，頭先小白講得好啱，啲同事咧開心咧，其實真係好開心， 係咪啊？都會恨翻工咯，唔會話唔想翻工。 翻工係唔忘放工嗰啲咧，就好開心噶啦。 係啦，所以老闆們又好嘅話咧，哇，淨係撲到翻工啊！ 好似你咁啊，彭仔， 你而家到撲到翻工未啊？ 基本上唔关老板事咧，我啲同事咁好，我都扑到翻工。 哇，好嘢啊！ 反映咗啦， 系啦， 讲咗啦， 我都扑到翻工啊，因为我好惊迟到噶。 系 啦，系啊，佢系第一个开步噶嘛，小白好紧要啊。嗯，我哋啊，继续紧守岗位啦，各自啦吓。 听日就等你第二件衫，第二件新衫 啦。第二件衫，睇着咩啦？ 十几年啦，条裙着咗， 十多年仲啱着啊！哇，你 keep 得咁好嘅？ 又可以慳錢， 係咯， 又靚，身材又冇話點變，哇！呢啲 真係要開個環節俾佢講標題啊！真係 人中之龍啊！你真係 人中之鳳啊！佢係 唔就係鳳啊！ 走啦，頭先走啦，小白我 好，拜拜， 好啦， 唔該曬 Didi。跟住我哋有另外一隻就未變鳳啊，佢都要向阿 Didi 好好學習啊！ 未變鳳咁而家係咩好咧？ 通常鳳啫，係咪啊？雞仔啊， 係雞仔啦。 好啦，有芭比小鸡仔， 早晨啦、啊， 早晨，呢一只早起嘅鸟儿，你见到出面嘅天气状况如何啊？ 哇，今朝早咧就系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嗰种感觉咧，就系、是、秋天咁嘅款，真系好凉爽啊！咁、而且咧，真系加上咧天上面好多云啦、啊，都几厚啦、啊，咁啊冇乜阳光，咁啊有少少阴天，咁啊呢一种感觉我都系特别凉嘅个感觉系。 都话啦，个天咧唔够光啊，或者系天阴阴嘅状况底下咧，即使系日间咧，你都会觉得系凉快咗，或者系。叫做啊，比起嗰個嘅實際嘅温度咧，個體感咧係覺得涼咗啲嘅。 同埋咧，我自己今朝出門口嘅時候咧，就見證咗一場嘅毛毛雨啊。咁所以咧，我自己呢一邊咧嘅嗰啲街啊，或者係行人路咧，都比較濕啲。咁啊，依家停咗雨啦。咁但係咧，即係真係大家我見到都特別小心啊！真係行嘅時候慢慢行，睇清楚先。咁啊，而且咧，駕駛人士都係慢仔咯。 阿芭比，你都要啊，小心行路啊嚇！你知你幾輪？成个大冬瓜咁阵间， 系啊系啊，碌翻嚟， 碌翻嚟唔 翻嚟， 好啦，你行翻嚟得啦， 慢慢行得噶啦， 真系好紧要噶，你都对于我哋团队嚟讲， 梗系啦， 知道， 少咗边个都唔得噶。 咁既然系咁咧，你就慢慢行翻嚟啊，安安全全咁样，我哋喺直播室度等你， 唔使急啊，最紧要快啊。 好，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渐转天晴啦，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咁啊，最高气温会去到28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啊吹强风嘅，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咧都系持续天晴，咁啊几好啊，系咪？不过咧日夜温差啊较大，所以朝头早同夜晚咧就忽然嬲啊，披一披会安全啲、稳阵啲，又唔好涉亲啊吓。而家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8%啊，咁呢个呼呼声叫做强烈季候风信号嘅现正生效。 阿呼呼声， 呼呼声信号啊，系咪？ 都啱， 冇错啦。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有话 O 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学咧，再实喺英国翻嚟，系啊，咁啊，真系啊，又系过去探望下屋企人嘅季节啦，所以就飞咗去英国，咁啊翻翻嚟嗱，先问咗第一样嘢先，英国方面咧嗰、那个脱欧嘅情绪系点咧？其实当地英国人又点睇咧？又有冇影响当地嘅楼市咧？ 其实咧以我即系同一啲当地嘅英国嘅人倾过偈啦，咁其实佢哋咧对于脱欧咧。即係喺冇協議之下咧，其實佢哋都有啲不滿嘅。佢哋覺得咧係應該有協議之下脱歐啊，即係估唔到啊，即係同阿首相啊唔一樣啊嗰只 約翰遜啊， 約翰遜啊 ，Boris Johnson 啊。咁所以咧，佢哋好多時就即係好多嘅即係好多意願啦，亦都好希望啦，即係阿首相咧能夠咧可以做到咧，即係一個 deal 啦嚇，係有 deal 之下去脱歐，因為佢哋覺得咧，始終咧有啲嘢咧係要。俾出嚟俾錢啊嚇，或者要還嘅，遲早都要還嘅啦嚇，唔係話唔找數噶嘛。咁所以 no deal 之下脱歐咧，其實好多即係風險啊。咁同埋始終咧喺英國啦，好多即係歐盟國家嘅人喺嗰邊工作緊啊，即係無論簽證啦，甚至乎佢哋最擔心咧就係啲公司啊，如果佢哋唔能夠咧即係歐盟嘅公司咧 stay 喺英國嘅話咧，其實可能會引發一即係一系列嘅即係裁員潮啊，或者轉移公司啊，即係成個陣。地啊，咁呢个咧对于当地嘅嗰啲经济咧，其实系大受打击噶。咁同埋亦都佢哋都话啦，即系其实好多人而家系人心惶惶啊，唔知应该点样做啊，即系搬定唔搬啊，即系继续请人扩展定话唔扩展。咁所以咧，其实而家英国嘅经济咧都已经停咗喺度噶啦。 哦，即系真系嘅，即系英国方面，譬如啲大嘅城市，譬如伦敦咁先算啦，就真系睇到都麻麻地。你今次飞英国飞边？ 我都是在 London 或者再远一点市郊啦，咁啊，即系里边咧当中我哋睇到啦，即系好多时即系倾开偈啦吓，同啊即系当地嘅人都会觉得，唔知点样做好啦吓，咁啊应该咧即系譬如一啲佢哋打工嘅，应该租楼啊，定话唔租楼啊，或者想置业开嘅，咁应该买咧？因为始终你话啊十月即系其实今个月噶咯，咁啊今个月已经知道啦，咁如果俾你知道啊，即系有啲。丢定冇丢咁，要决定一啲事情，咁你都唔喐住啦。咁唔喐住嘅话，变咗我都有喺当地睇楼啊。咁啲地产都话呢轮静咗，因为咧个个都系处于观望状态，系啦。甚至乎有啲咧即系可能酝酿咧退租潮吓，唔租啦，会走啦咁啊。咁因为即系 唔租会走，会买嘢定还是系离开英国啊？ 会离开英国，因为咧佢哋觉得系英国即系个经济系会差嘅。如果喺 no deal 之下咧去做咗呢、這个。決定 即係硬脱歐啦， 硬脱歐啦，係啦，咁所以佢哋嗰個心態咧就會比較悲觀啊，咁同埋有時講到呢一個位啊，有啲怒氣啊，佢哋啊，即係話 影響唔到，影響唔到啊，約翰遜嘅決定，所以就即係，都完全唔理人嘅咁樣，你睇下啲樓冧得咁緊要，咁點算啫？咁樣 即係點解唔聽人講㗎？點解唔好好去傾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個賠償額亦都大嘅，或者佢哋支付嘅金額咧亦都大嘅，咁所以即係我就深信啦，即係約翰遜啦，即係佢哋亦都。 都係諗咗好多嘅方案啦，或者係有啲方案係唔可行嘅，夾硬即係行嘅話，可能仲更加影響添。咁所以我都同當地嘅人講話，唉，每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問題啊。咁所以就要睇下嚇，即係Boris Johnson 啊點樣行呢一步啦嚇。 係咁啊，頭先都話咧，睇到一啲樓盤啦，以至一啲地產仲介都話，喂呢排淡靜一啲啦。咁係咪你覺得譬如香港一啲投資者或者成日都想買層樓喺英國嘅有啲朋友咁樣啊，因為即係可能啲細路仔都喺當地讀書啦，咁可能橫掂咧都係租 dorm 啊，或者住宿舍，咁不如買嚿平平地嘅嘢等佢哋住下啦，咁樣咁嘅情況底下，依家都唔係入手嘅時間，即係十月嚟講，即係最好都係等到十一月嘅時候啦，係嘛？ 嗱呢個咧就有兩睇啦，因為香港嘅朋友啦，其實啊，我哋都即係好多即係爸爸媽媽喺嗰邊有啲小朋友嗰邊讀書啦，咁佢哋係兩睇，因為始終佢哋唔係長期喺英國啦，咁我哋喺香港睇英國嘅話咧，佢哋個別啦，即係始終英鎊而家跌到九個幾啦，咁啊，即係佢哋慣咗 平嘅，覺得 平嘅真係 平就買啦，咁樣係咪好？以為自己去咗超級市場，喂，減價貨喎，買定翻屋企先啦，即係嗰種心態係咪啊？ 係啦，減價幣喎，咁啊即刻買咗啦，因為始終由上年前年咁讀落去都係平咗嘅，咁啊當然咧一路讀一路平啊，咁其實啲家長開心嘅，咁啊當然去到買樓啦，咁有啲家長就話唔係，佢啊即係呢個消息啊講咗咁耐啦，都成個樓市靜咗咁耐啦嚇，要平嘅減價嘅減咗啦，應該咧之後啦即係硬脱歐之後會升翻，有啲家長咁講啦，咁但係有啲又話唔係啊，繼續差，咁所以咧其實就好難去評估，但我淨係睇到咧即係真實真相咧就真係幣值跌咗啦，加埋嗰個樓價都係回咗嘅，業主咧亦都係好傾咗嘅，咁啊呢個重點啦係嘛，好傾咗有得傾唔反價已經好好啦，咁所以其實我有咁睇啦，未必能夠追尋到咧最低位嘅，咁但係而家都唔貴噶，即係裏邊嘅樓我睇到咧，即係你話香港樓係好貴啦嚇，倫敦樓又係好貴啦，一比對咧你就知倫敦樓有幾平啦。 哦，喺尺價方面反映得到啦，應該 或者面積啦，相同嘅面積咧，倫敦都確實係平一折價。 哦，直情係倫敦市中心。 倫敦市中心就係送運添。 係哇，送運都有得平，可以諗下佢喎。咁即係之前如果有聽開咧，晨光大學阿 Joyce 都有講啦，話即係教過大家或者指導過大家咧，即係買呢啲倫敦樓嘅時候，最好就係喺 Underground 旁邊啦，咁樣，因為係啦，因為佢哋都唔係太喜歡揸車，第一泊車有困難，第二就係車位都好鬼貴咁樣，所以咧，即係如果你去揀呢個松温嘅樓嘅時候咧，哇！如果仲可以近到 Underground 啊，即係近到地鐵嘅話咧，咁就 good fit 啦，係咪啊？ 係啦，呢個一流。 系啊，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唔知有冇心动啦。不过观望啲都系啱嘅，隔山买牛咧都真系需要做好多功课同埋资料搜集嘅。咁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荣师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学。 或我已习惯孤单一个，幸福不需太多。艰迫都话恋爱，从来付出不必讲结果。或我见尽了风波险恶，没信心期望更多。只知世上馈赠我落人万个，并没那些不可见。尽力去演都不够多苦楚，今天我历遍每套旅程那惊心，学懂怎安稳过度每日，旁人站近吻我最近的欢欣，怎可坦率以最佳口吻，就已有过裂痕这身份，用智慧作答没法解释的单身，你怕只应如今，若 再与别人，我生是良笨。就算会被自枪变一个，受过社旗意眼光，青春已被占用过，物证万个。习了赤裸的恶魔，或怪在我太过清醒，派对换习场景，我没洁白净，何用太尽兴，大动作去掩饰我的不安。今天我力竭每趟旅程那惊想，学懂怎安稳过度每日。俗尘太尽尘裂纷，谁在意我都识得斗争。如我是人，会绝情再动情，谁没缺陷？遇上梦梦那时太天真，更多的分开各自有幸，谁人提问但得。如此不吸引，何必把故事分得太分？若有信我过前那个弯，在这世界里做过最深的灯粉。未怕自认如今，若再与别人，我生是良笨。 一首嘅歌啊，陈奕迅呢位歌手唱嘅《良品》啊，《良品》呢个字好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嗰种嘅风格喎。 嗯，不过呢位朋友咧。陳奕迅咧，其實咧都係一位樂壇嘅舊朋友嚟嘅，不過佢改咗個名啫。但我哋都認得你，你係陳婉琪嘛，以前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集器大会，昨晚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大会宣布有超过13万人参加，警方话最高峰时有25200人。集会结束之后，有人在港铁香港站外聚集和设置路障，大批防暴警察在香港站戒备和采取驱散行动。现场消息指警方一度施放胡椒喷雾。警方在香港站附近制服至少一名男子。昨晚集会人士众多，有人要企出遮打花园附近马路。有参与集会的市民表示，是不满警方滥用暴力对待示威者，亦有人质疑当局绕过立法会实施禁蒙面法。政府发声明对有公众人士集会促请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草案表示遗憾，认为外国议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港铁表示，列车服务维持正常，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晚上10点结束。机场快线晚上10点起，只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大约每10分钟一班车，中间不停九龙站至和青衣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9点起暂停。轻铁各路线维持行驶，但个别车站设施和信号系统被破坏，所有轻铁路线调整至每15至20分钟一班，不会行经友爱站、天荣站、银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天水围站。九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派领袖，因为前年在加泰独立运动中的角色，被西班牙最高法院判监9至13年，引发区内的示威活动。在首府巴塞罗那，

盼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37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国际新视野咧，直播室继续有我彭仔响树啦，亦都有小白嘅。 早晨啊，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就都系从外电嗰度咧就见到有一宗嘅消息啦，都真系我见犹怜啊！ 咩事咩事咩？ 因为咧就有一个一只好年幼嘅豹 B B， 系啦，系一只豹 B B。咁啊，原先咧佢都。应该是有照顾的，有被照顾的。 即是人照顾定是豹妈妈照顾。哦。 是啦。咁但会唔会在那个人的意思即是动物园咯。 哦。 咁啊原来是讲到呢在这个美国啊。美国呢就有一个动物园啦。 嗯。 咁有一隻呢是叫做孤儿来的啦。啊这个嘅猎豹。猎豹 BB 咁样。咁这隻嘅猎豹 BB 呢佢就同一隻呢狗仔发展出一段亦师亦友的友情、 哦哦、即是狗是他的长辈、 就好像照顾他那样、 啊、 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就说呢、这个3个月大的猎豹 BB 呢、啊、他呢就、因为呢同一胎里面的其他啲兄弟姊妹呢、都死晒了、 哎、呀 即是得他一只可以生存下来的、咁而被呢一个嘅猎豹妈妈呢即係唔知係咪因为佢哋有啲咁嘅天性啊咁呢就遗弃咗呢一隻 BB, 同埋亦都呢唔俾奶佢飲喎。 咦 即係啊点解豹有呢一啲咁嘅天性 你得返一隻我照顾啫、你得返一隻应该更加就算係动物界都係照锡住佢啊仲好添即係冇其他兄弟姊妹分。 係啦本身呢、我自己本身唔係呢个动物专家啦，咁我都唔太了解究竟每一种嘅野生动物佢哋嗰个习性系点样。不过呢个外电当中咧，佢系咁样描述啦。佢话咧，呢只豹 B B 佢系俾猎豹妈妈咧系循天性遗弃，即系讲到好似系猎豹好似系咁样噶啦咁。 点解咧？嗬、 啊，好特别、啊。如果咁呢一种嘅野生动物都，好啦，咁啊，动物园嘅职员咧就，于是就帮呢一只嘅猎豹 B B 啦，就要揾一个唔知系咪好似咧奶妈咁样吓。咁啊，结果咧系揾咗一只咧狗仔、啊，系啦，所谓狗仔咧。要睇清楚呢只系即系狗仔定系 都系 狗女啦， 都系大少少嘅狗嚟咁。如果你自娃娃嗰啲，做咗点心添啦。 哦，咁嗰只系真系狗仔啊，即系唔系话爱嚟俾佢喂奶啊， 哦、即系唔系奶妈、啊， 唔系奶妈啦， 系伙伴、啊， 冇错，揾咗一个同伴俾佢啫，咁就、但系揾咗一只狗仔咯。咁、希望佢哋咧可以互相即系作为一个同伴咁样。叫有盤玩下，即係好似你帶佢帶個小朋友去嗰啲咩 系咪幼稚园再之学前教育咁啊？ 学前班 系啦，咁啊等佢咧同其他嘅小朋友或者系同其他嘅 B B 咧就可以大家学习一下群体嘅生活咁啦。 但好易玩出火、啊，佢摆只狗， 佢嘅野性嘅天性 系啊系啊。 咁又见到啲情况，即系外电嘅图片啦，又唔觉得佢哋有啲乜嘢问题吓、啊。好啦，咁啊结果咧，呢一只狗仔咧作为一个同伴咧。果然是跟这个猎豹 BB 呢就一拍即合喎仲、一起玩啦、走来走去呢都是孖公仔咁样啊。是啦咁于是呢动物园的职员呢见到咁嘅情况呢就都梗係個心安落曬啦，因為最初嘅時候都擔心呢一隻嘅獵豹 B B 會唔會好孤單啊？又或者如果擺只狗仔做佢嘅同伴，會唔會鬧出啲乜嘢問題啊？咁啊好還好嘅咧，就係佢哋除咗話係形影不離之外咧，更加咧見得到咧。隻狗仔咧，應該係會比嗰隻獵豹 B B 咧係大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好似一個哥哥咧帶住個小朋友咁樣啦。咁嗰隻獵豹 B B 咧，即係從呢一個嘅動物園嘅職員嘅佢哋嗰個觀察所得咧，那個獵豹 B B 咧有跟嗰隻狗仔學嘢添， 學嘢 係即係模仿佢啲動作、 例如去廁所。 系啦，譬如学个狗仔咧，识得喺个水兜嗰度嚟到饮水啊，即系咁样咯。 系、哦，真系学习呢啲。 系啊，咁啊呢一个都系啦，即系美国呢个动物园啦，照顾紧呢一只嘅被遗弃嘅猎豹 B B 嘅同时咧，亦都为猎豹 B B 揾咗个同伴，兼且亦都观察到猎豹 B B 咧系可以从咧。就算唔係屬於獵豹嘅品種，只係另一種嘅動物，佢都會懂得咧點樣去學習對方咧嗰個生活技能啊。 係，喂，狗仔咧有好多唔同功能嘅，即係我哋人類嚟講啦，例如可以有人遇力嘅，咁你就狗仔可以咬住個水泡游過去噶嘛。好啦，咁啊吸毒又有啦，係咪先？聞下啲毒品喺邊啊？跟住有啲係導盲犬嚟嘅， 工作犬啊， 係啦，工作犬嚟嘅、你估如果我哋揾一隻工作犬，即係已經有。有技能的工作犬，再跟其他的豹一起去到居住、生活，又将这些的技能传授埋俾嗰只豹，咁咪变咗只技能豹咯？ 我谂唔系咁容易，应该，因为始终咧，我只相信啦、野生动物咧都会有一啲嘅天性嘅 野性， 系啦，即系野性难驯，系嘛？咁到佢长大到某一个嘅阶段咧，你都好难讲究竟佢嗰、那个天性会大于你训练佢嘅嗰种习性啊，定系还是真系、原来咧长久嘅练习或者系真系习以为常系可以嘅， 改变 盖过佢嘅天性添。系呢啲要啲动物学家去研究先得。 我都有兴趣知，睇下佢会唔会他朝有一日养到佢咁大，之后佢反转猪肚。 你而家唔系喺屋企都有类似的？ 譬如我屋企边有类似啊？你话只狗教我仔 系啊，类似即系你个仔教只狗。 只狗教我仔真系有教到佢点食嘢嘅，咁所以咪喺地下度执嘢食咯，阴公。 咁呢啲就唔应该啦，太污糟啦危险啊咁喺家居嗰度咧，你话其实能够有一个家庭咧，可以容让个初生 B B 一路成长嘅时候咧，系有屋企嘅宠物咧陪伴佢，同佢一齐成长，一齐玩咧。其实嗰个过程咧，都要屋企里边嘅成员咧，真系放心嗰个 B B 咧，同啲动物玩先得。我相信嗰个过程咧，其实应该有好多咧其他嘅阻碍啊，又或者系叫唔好啊。 是啊是啊是是有十五十六即是例如 一定会有啊 例如 BB 譬如三个月咁样啦个 BB 仲有三个月咁有时啲狗仔会去舐嗰啲 BB 嘅咁但我哋成日又睇好多新闻报道呢又话可能啲宠物呢 有菌 係啦有菌咁嗰啲菌呢就唔係话特登有害嘅、不过呢可能小朋友就未必咁多嘅抵抗力 因为佢抵抗力未够 冇错啦咁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呢就正如彭爷所讲啦身边有好多嘅声音喂唔好啊拉开拉开好似打波绳拉开分开。 其实我会系嗰类啊， 你会嗌分开嗰啲啊？ 系啊，佢唔好啦，唔好摆佢落地啊，俾个狗咬到或者俾个猫爪亲啊，或者我就系嗰啲好蛇龟嗰 啲都要防一防嘅。不过有阵时， 但系咪啊？小白你会比较放得开一啲？ 我放得开噶，系啊， 粗生粗养 系 嘛？ 系啊，所以啲人成日话我屋企细路仔系一个有 WiFi 连到嘅泰山咯。 野孩子， 野孩子咁样 啊，都好嘅，活泼啲小朋友， 开心嘅。有阵时见到屋企原来除咗只狗可以爬啊爬啊跑啊跑啊之外，原来仲有个细路仔都可以四脚爬爬啊嘛。 睇下你屋企个情况又点啦吓。今朝早咧就住呢一个泡 B B 咧嘅生活点滴咧。就一齐欣赏埋呢一首歌，都好耐冇听啦，借个机会同大家一齐重温有嚟自梅艳芳嘅呢首。啲朋友咧成日以为呢首歌叫做《黑夜泡妹》，又或者就咁叫泡妹，定系点样？其实人哋嘅歌名系叫做《黑夜的泡》。 哦，唔系泡妹原来。 唔系啊。 驯服不到的黑夜泡妹，唇上再满着。深夜定见他穿着黑裤，是黑袍最狂危险野，欲和梦炎目里激射，梦和醉完全跟他编写，你将不懂抗拒，是黑袍的那含笑者，然后他会建议你同寻夫。或已经不再相信，世间有一个纯真伴，伴男伴像外套更换，并炫耀无穷青春之本，那黑色紧扎伴，勒紧你是谁和血管。 一起 港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哇！嗱嗱声咧，换翻套运动衫，同埋呢一个波鞋、短裤先。 换晒啦，帽都戴埋啊！而家。 咁又真係多咗啲 猛太阳啊嘅 好啊好啊咁啊我都唔介意啦戴返顶帽好啦落场啦小白 好啦今日先同听众呢一齐睇睇下咁香港方面嘅消息啊有一个呢就关于2019啊世界海岸赛锦标赛啊将会呢就喺2019年11月1号啊至到3号呢就喺香港维多利亚港举行。今日赛事首次呢就移师去到亚洲区啊举办㗎喎咁历年嚟嘅赛事啦其实好多时呢都会选择一啲譬如郊区啊大自然嘅赛道去到进行嘅。不过今次呢就特别少少啦嚟到呢就係维多利亚港举行咁都系一个呢几特别嘅尝试嚟㗎。今日见到咧就海岸赛艇运动喺香港发展都已经一段时间噶啦，咁啊佢哋都话到话，咁啊为咗咧就令到呢一个赛艇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咧就认知，咁所以今次嘅赛道上面咧有呢一种嘅突破。不过咧就作为啊暂时咧我冇份参加比赛啊，不过咧我都会喺度谂啊，即系最近啲咁多比赛咧都又话 cancel 咗啦。 哦，系、哦、单车截刀， 单车啦，之前 冇得玩。 我报咗名一个跑山比赛又 cancel 咗啦，系啊。 咩原因啊？咁样佢 佢话因为社会气氛唔好，咁同埋佢哋嗰阵时就话因为夜晚直头冇巴士，咁、哦、所以就佢哋就用一个咧就交通方面嘅问题考虑到啦，咁、所以咧就将当日咧系星期五嘅深夜先至咧，就系话星期六朝头早嘅比赛咧系取消嘅。 哇，系如果可以再预早少少，会唔会好啲？ 如果可以再预早少少，梗系好啦。系 不过都系经过深思熟虑嘅，我相信 冇错， 即系有关嘅负责嘅单位嗬。 嗯 嗯，不过正话小白你讲呢一个嘅赛艇系咪啊？ 赛艇 呢个比赛咧，我反而系谂起一个人物啊， 系边个啊？ 唔知佢会唔会都？其实会有机会参加或者见到佢咧、 欸，你 梁朝伟啊， 梁朝伟系、啊， 我话梁朝伟咪曾经吓阿刘嘉玲咪报报过 嚟噶嘛，嗰啲系， 哦嗰啲就唔关呢只事啊， 赛艇嗰只嚟噶， 哦佢蛙艇嗰只， 蛙艇嗰只， 哎呀我仲系有帆嗰啲添， 冇噶冇帆嘅呢个， 哦好啦，咁我谂错咗啦吓， 所以不一样嘅，咁但系维港举办咧，我觉得都几特别啊吓， 系，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关注一下其他嘅运动项目啊， 嗯。 譬如呢一个嘅空手道啊，就话香港队咧有零的突破、啊， 厉害厉害。 咁就话咧空手道嘅呢位嘅女选手啊吓，咁啊阿刘慕常，咁佢喺呢个细沙运作就出战呢个港队啦，咁就作为呢、這、一个香港代表有零的突破，咁就话佢喺多哈举行嘅第一届世界沙滩运动会。呢、這个项目几特别，叫女子个人型啊！ 个人型，哇，好型喎咁样。 佢嗰、那个唔系型格嗰个型啊，系即系圆形啊，长方形啊， 哦 那个型、啊、个 人型， 个人型咁、哦、样译法噶吓。就力压美国嘅对手，就夺得铜牌，咁啊令到咧香港我哋呢个港队嘅名字咧就可以打上去呢个奖牌榜噶，咁啊恭喜晒佢啦，为港争光啦。咁另外咧就香港网球坛嘅新星啊，呢位嘅女孩子咧就话黄康仪啊，佢喺啱啱呢个礼拜日咧就喺泰国华欣啦呢个 W15 级。呢一项嘅女单决赛迎战中国嘅球手，就结果咧佢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单打锦标噶，咁系封后叻、女啊吓， 好劲啊吓， 恭喜晒！ 即系证明香港咧个运动员都有啲系可以做到好好嘅成绩噶吓。 不过可能有阵时候我哋平时就比较习惯啦，系注意一啲系主流一啲嘅运动比赛啦、譬如系足球为主啊，或篮球啊咁。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嘅比赛项目咧都有参与，而且咧我哋嘅运动员咧都系发挥到一定嘅水准嘅。 嗱、除咗咧就系头先讲过嘅运动之外啦，可以咧再将个焦点啊放喺咧就系冰上。曲棍球啦， 咁、再冷门啲、 啊，再冷门啲 ，Vincent 中意嗰啲啊，咁呢一个冰上曲棍球咧，今次就特别啲啦，因为咧我哋见得到啊，今次呢一场嘅特别比赛咧系啲乜嘢咧？咁佢咧就嚟自英国嘅一名嘅已经退役咗嘅守门员啊，阿狮子啊，之前曾经就踢过英超嘅车路士同埋阿仙奴嘅， 而家转咗。 轉咗會，轉咗玩呢一個嘅冰上 曲 曲棍球， 係啦。咁佢咧就唔係話長期踢嘅，即係長期打呢個冰上曲棍球嘅。佢諗住期間限定，咁佢亦都話到冰上曲棍球係個由細到大個夢想嚟嘅、 哦。 不過因為細個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就冇乜錢咧，就買呢啲即係冰曲嘅工具啊。咁於是乎啊，足球係平啲啊嘛，一個波係啦，一加對鞋搞掂，咁啊可以踢啦。咁、於是乎咧，佢今次咧就受邀請咧就去到呢一個嘅冰上邊啊，咁啊參加咗一場嘅比赛，咁啊个守嘅位置喺边度咧？都系守翻龙门。咁啊呢一场嘅比赛，虽然佢咧就叫第三号门将啦，咁啊但系为咗俾佢出场咧，因为始终好多人咧九百几个人入场， 好似表演赛咁。 系啦，九百几个人入场咧，其实就系谂住睇佢嘅，系、啦，因为佢名气好大， 一睹嘅风采。 冇错啦，咁于是乎教练咧亦都咧就安排咗佢出场。咁啊于是乎出场嘅时候咧，啊又打得唔错、哦，特别咧喺防守方面咧真系英记一功啊！呢一场波咧佢更加咧就系做咗成。场波嘅 VIP 唔系 MVP 先啱啊吓，真系做咗呢场波嘅 MVP 啊？点解咧？因为 最有价值嘅 最有价值球员，佢甚至乎去到最后尾嘅时候，一啲嘅定点罚球啦，冰曲就唔系定点嘅，佢一路盘住咧就一路射嘅，咁佢咧都成功扑救咗两球好关键啊、哦，必入球啊！做惯龙门咧系唔同啲嘅， 果然都系有翻啲食过夜粥啊， 冇错， 有翻啲功夫喺度嘅。 系啦，咁佢自己都好开心咧，咁啊觉得自己守门员嗰个触觉咧，原来仲喺度嘅，咁啊嚟紧会唔会继续有更加多嘅同防守方面有关嘅球类，其实都可以揾下佢啊，系咪？佢都好有心啊，佢喺佢自己嗰个头盔上面咧，咁啊印咗车路士同埋阿仙奴嗰个嘅徽号喺度，咁啊叫做吓唔忘本啊嘛，做人最紧要呢样嘢啊。贏咗波之後咧，梗係開心啊！開心到跳舞添啊！呢首歌咧就啱佢啦 ，God is a dancer。一首加上呢個 Mabel， 25度嘅氣温啊！先聽聽八點鐘嘅新聞簡報，轉頭翻嚟二台繼續有晨光第一線。 財經消息，部分外幣對港元嘅匯價：美元7.845，英鎊係9.893，瑞士法郎7.866，澳元5.313，加元5.931，新西蘭元4.944，歐元8.64。歐元係8.6491，每百日元對港元7.23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144。日經平均指數報22,081點，升28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91.41美元，賣出1,491.75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強烈嘅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漸轉天晴，初時局部地區有驟雨，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天晴，日夜温差較大，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解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御港湾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御港湾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河源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就在三圣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究竟吴浩康在升学企划入面和香港大学的同学合作成点呢？ 我从来都不相信做一件事完完全全为自己会是、会是会 work 的，因为这样很单向的、没人会跟你玩的，没呼应的。所以不如我们一起想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是一个 team，大家做一啲我哋有用嘅嘢，發揮到自己。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有關升學企劃嘅資訊，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四下晝三點到五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Eric 燕傾騷動音樂。 我 Barbie 林慧嘅 Good Morning 咧，就系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咧，第一个见到嘅咧就系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嘅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08，耶、今日系2019年10月15号星期二嘅早上啊，欢迎啊 ，Barbie 归队。 早晨啊，我安全行到翻嚟啦。 系啦，冇似一个大冬瓜咁样碌。倒落嚟啦啊，好嘅，咁啊，直播室啦，除咗有 Barbie， 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嘅。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咧，就同大家都补充一下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如何啊？ 今日咧就渐转天晴啦，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28度啊，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咁啊，展望咧未来数日咧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嘅。 哎日夜温差较大，作为女士们啦，其中一员，即系 Barbie 有冇话为呢一个嘅出入冷气间，以至到日夜温差大，咁会有咩准备咧？ 待住件嗰啲。唔可以话叫披肩少少嘅颈巾 scarf 咁样 嗰类嘢，嗬、我都见而家喺都市里边嘅女性咧，即系喺经常都系要翻工噶啦，系咪？翻工啊，自然咧早出晚归咁样，都真系好多女士们或者女同事咧，都系个手提包里边咧，总系有一啲 scarf 丝巾型，或者系呢、這个披肩型嘅东西咧喺里边嘅。 细件轻啲，薄身易带嘛。 系，但其实我有阵时谂咧，即系咁薄嘅嘢都会有保暖嘅作用嘅咩？ 我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其实如果围住条颈咧，就已经暖好多，系啊。 都系。我本人都系个膊头咧，有阵时咧打出咗个膊头，唔知点解会打出男人老狗，做乜无端端打出个膊头咧？我都系问自己，系啦，就会觉得特别 系容易冻啲噶，所以冚翻个膊头咧， 系啊， 好似冇咁容易。 有时披一披咧，好似吸住个背脊嗰啲位咧、嗯，又好似真系暖啲喎。 系咁，所以就都好佩服咧，有啲男同事咧，仲可以喺咁嘅天时仲着背心啦，真系好壮健啊！不过慢慢天气再转凉啲嘅时候，就真系唔系咁建议咯，吓、 嗯。系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喺电话旁边咧，又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邓星兴 Kenny 嘅，早晨啊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你好， 早晨早晨， 系啦，直播室咧有彭仔同埋 Barbie 响树啦，咁亦都咧同听众朋友都重温一下啦，总结一下啦，昨天嘅港股表现啦， 咁啊，琴日咪咧中美就达成咗首阶段嘅贸易协议啦，咁啊抵消咗外贸表现差过预期嘅不利因素啊，总之都真系有啲好嘅消息啦，叫做咁啊，沪港股咧就股市咧高收超过1%， 呢个沪深股市吓， 沪深股市系啦。高收咧就超过1%咧，咁港股咧就跟随向好，咁啊恒指咧早段最多咧曾经升过328点，高见26,636点，咁啊收市嘅时候咧就系升幅收窄啦，咁都报26,521点，升咗213点， 系啊，算系几好咁啦，即系嗰个指数咧都向上升翻啊，咁呢一个嘅真系系咪即系？主要都是受惠于呢个中美话达成首阶段协议咁简单呢吓，阿 Kenny。 咁当然呢个都系比较大嘅帮助嘅，因为睇翻就其实就之前就个市有高位27,500点啦，就调翻落嚟嘅话咧，其实都好大程度上咧就系、是、担心嗰个系中美贸易方面咧就系、是、个争拗又升级啊，同埋你知啊特朗普啦、Donald Trump 方面咧。就啲言論都係即係左邊右邊噶嘛，咁樣一時又即係講到就冇得傾啊，一時又話要增加關税啊咁樣，咁所以都令到市場方面咧就當然係有啲回吐嘅情況。不過諗大家都可能比較習慣咗佢嗰個作風啦，咁所以你見去到咧就譬如之前就算調整翻落去嗰個係譬如25,600啊25,800啲即係個 range 嘅底咧，其實都唔點跌乜滯，咁所以變咗你而家個市升翻上嚟啦，第一就係睇翻咗美貿易方面咧，叫有啲階段性嘅成果啦。咁第二就係話，始終之前都調到落個 range 嘅底咧，都有啲short covering 啦，啲補倉盤出翻嚟嘅。咁所以我覺得都個市其實暫時都維持翻一個上落市嘅情況喺度咯。咁都方向又唔係話好強嘅。咁我諗就最主要就。始终即系不明朗因素都系嗰扎啦，都系继续你话消除晒又唔系嘅，但系又唔系话有啲咩新嘅额外因素走出嚟咯。 咁如果讲开呢一个嘅市况咧，可能亦都大家会留意到就基于香港嗰个社会嘅状况啦，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咧，就好多嘅中小企嗰个经营咧都好困难啦、又担心会要倒闭啊，或者系结业啊，以至到可能啲债务会出现危机啊等等。咁而最新见到就金管局嗰度宣布就话香港嘅银行咧会将呢个逆周期缓冲资本嘅比率咧就下调去到2%，咁金管局方面就话咧，希望咁样咧系可以腾出翻一啲更大嘅空间去加大嘅力度支持咧本地嘅经济咧，特别就系响支援啲中小企嗰方面，主要就话银行可以释放翻咧大约系有成2,000亿至到3,000亿嘅港元额外放贷额度啊，咁嚟到去帮助嘅，咁可能。即系唔系太熟悉呢一个嘅银行金融业界佢哋运作嘅听众咧，都会有个咁嘅问响啊呢、這个逆周期缓冲资本身系咩？而佢下调呢个比率又可以腾出咗咁多钱出嚟啊吓！ 其实即系等于好似我哋成日喺听内地方面咧嗰啲即系嗰个降存款准备金率个情况咯，因为银行方面咧其实去做借贷嘅时间嘅话咧，就一般就收咗存户方面咧嗰啲存款，跟住就再放贷出去嚟到赚个息差嘛。咁但系咧银行亦都唔可以即系为咗风险管理啦，又唔可以将所有嘅存款都 借貸出去㗎嘛。咁如果所有存款借貸出去嘅話咧，咁變咗如果萬一即係啲大即係全部要攞錢嘅，咁銀行方面咧咪唔足夠 要提 嘅錢咯。咁所以變咗咧，就佢自己本身咧做一個風險管理嘅話咧，自己都有一定嘅資，即係做一啲放貸時咧。都要一定的自己的資本金的、即是譬如假設現在我們那個是資本充足比率是可能 13% 這樣、那就是每隻100元出街的話呢最少都有13元是屬於自己銀行的資本了、那如果當你將那個是要求方面呢降低了之後的話呢、那就可以將那個是額外的流動性方面呢就釋放出個市場咯、 即是不用加我那麼多 錢、逆周期的意思就是說呢、譬如經濟過熱啊，或者係即係嗰個係樓價或者資產升得太勁嘅，咁可能金管局方面就要求銀行方面咧就要額外再 keep 一啲資本，哦、即係其實簡單啲講句就係令到佢哋可以借出去嘅錢咧就少咗，咁就變咗咧嗰個係出邊個流動性方面咧減低之下，就避免喺資產過熱嘅問題。好啦，咁而家調翻轉啦，嗰、那個情況咧就係有變啊嘛，咁就可以就變咗咧，喺銀行方面咧，就釋放多啲流動性出去啦，舒緩翻咧就出邊嗰啲即係嗰啲借貸人啊、中小微企方面啦，嗰、那個流動性嘅情況。咁但係即係當然係講即係道理係咁樣嚇。咁但係銀行方面咧，係咪真係會借足曬出去咧？咁銀行都要睇翻佢自己嗰、那個。自身的風險問題啊，咁明知你冇錢還嘅，或者明知經濟唔好嘅，咁究竟佢會唔會真係咁願意借俾你咧？咁呢個又另一個問題喎、 咁啊係，咁但係起碼對於一啲咧，即係本身其實都有啲實力嘅中小企，但係只不過面對緊而家我哋估唔到嘅一個社會現象，咁佢哋真係困難起上嚟嘅時間，咁亦都對於銀行嚟講，可能就願意借俾呢啲啦，即係有本身都有個實力嘅，咁咁唔使驚佢真係還唔到，咁啊可以幫到一把嘅應該。 這個有一個另一個問題，如果本身有實力的話、其實也都是未必那麼需要、那個是銀行的流動性、其實現在這個都是雞同雞蛋的問題，就是本身其實你可能中小企就真的沒什麼實力的、或者是、財政方面麻麻地的，才是在經濟周期不好的時候、都要額外的支援嘛。如果我本身都實力好的，財政資源是充足的，我渡過這些逆周期的能力就會比較強咯、所以現在呢那個是、譬如社會問題、或者經濟的問題的話呢，最受影響呢就是反而是那些真的沒什麼實力的中小微企，反而大集團啊、大的企業是沒問題的、雖然可能他生意都做少了，但他本身那個是、底子厚嘛，財政資源夠實力夠強嘛、所以在這些風浪的話就安然到的機會會比較大咯。 哇，如果這樣說金管局出這一招呢，不是真的沒什麼效果？ 其實呢這些都是很大的爭，即是很多討論的。咁其實一般呢我們都會覺得就是說，如果即政府是、想幫一些中小微企度過這個是難的時間的話呢、其實應該是政府直接去提供一些是低息貸款又好、免息貸款又好、援助又好的話呢，才是有效果的。因為透過銀行去做的話呢，其實銀行都要睇翻佢嗰個商業上面，因為佢本身有股東噶嘛。如果佢上市公司嘅話咧，就更加有少股東啦。咁佢都要同嗰啲股東負責噶，佢冇理由為人民服務嚟到去自己出現有啲壞帳問題啊，或者自己嗰個股東利益損失。 佢唔係國家銀行。是明白，咁呢个都系在商言商，咁所以都真系，如果系真系要想帮嘅话，就政府自己出嚟系咪借钱啊，或者系点样去免息啊等等嗰啲，好似仲实际啲咁啊， 系啊，比较有效啲咯，即系嗰个运作上面会好啲咯。 嗯哼，咁另一方面咧，就喺呢个金融服务界方面啊，见得到咧，除咗我哋香港咧，澳门啦，因为澳门方面咧，亦都有个消息讲到佢哋系正系计划啦。想话设立一个澳门证券交易所啦，咁与此同时，其实喺呢一个嘅广州方面咧，佢哋亦都咧正系研究啦，同样都话要设立嘅，设立呢一个嘅另一个嘅亦都系交易所啦，咁样，咁见得到喺。变咗中港澳三个地方啦吓，嗱澳门就话要证券交易所，咁广州就话设立一个期货交易所，咁三地嗰个金融市场系咪会带嚟更大嘅竞争咧？咁其实定系会有个更好嘅效应咁咧？ 嗱，不过就首先我哋听到交易所就唔好直接即系话想象即刻好似香港。嗰、那個交易所方面咁規模咁大啊，或者係國際金融中心咁樣，其實喺內地咧好多唔同嘅交易所嘅喎、有呢個係郵票交易所啦， 又有呢個係玉器交易所啦，又有呢個茶葉交易所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聽到交易所就以為好似好大好勁咁樣。咁但係就都要留意翻咧，究竟佢想發展嘅目標同埋規模係咩啲？咁不過今次呢個咧就理論上咧就係應該就係一個人民幣嘅離岸嘅相關嘅佢話人民幣離岸嘅納斯達克啊嘛， 即係用人民幣結算嘅。 係啦，主要係用嚟人民幣做 trade 嘅，咁同埋係離岸嘅人民幣為主嘅，咁同埋納斯達克嘅話咧，咁相信應該都係同創新科技係有關嘅，咁所以你個定位咧，其實同香港或者係同呢個係深圳亦都有啲唔同，深圳雖然都係人民幣，但係不過係在岸啊嘛，唔係離岸啊嘛，咁香港就更加唔會啦，係港元嚟就 trade 啦，咁所以係有啲唔同嘅。 咁係咪分咗工咯？其實等於。 是啊，其實你反而調翻轉，我反而睇到咧，就係話，似乎中央方面咧，都希望嗰個大灣區嗰個發展上邊嘅話咧，譬如無論喺科技或者喺金融上邊咧，似乎想再加強嗰個係發展。咁因為你睇翻，如果係咁嘅話咧，大灣區就變咗有三個交易所噶咯喎，即係深圳啦、香港啦。飛過天文，如果你加埋廣州就，咁就依個係同埋依個澳門啦。咁、似乎就除咗係想發展高新科技之外咧，都想發展成為依個係國家嘅一個金融嘅區域中心咯。 個窗口就變咗，唔係淨係得喺香港咁細啦，啊，擴大到個窗口大咗即係對外方面。 咁當然，如果你話講規模上邊嘅，我相信就有排都未追得上嘅，因為點解咧？其實而家內地方面咧。無論是依個係資金出去境外，或者境外嘅資金流入去依個內地做投資嘅，其實都係超過 50% 咧，都係經香港嘅。咁所以個規模香港係好大嘅。咁同埋香港你知道集資能力好強啦，譬如今年個市佔位差嘅，都可以完成到依個全球第二大嗰個係IPO 百威啦。咁同埋有幾隻嘅IPO， 譬如滔博嗰啲都係規模大嘅啦。咁所以嗰個係集資能力香港係強嘅。 系，咁但系点解有学者会认为咧，即系设立新嘅交易所可以填补香港市场嘅弱点咧？咁即系个弱点喺边啊？我哋 咁当然就其实头先讲啦，就系嗰个系始终佢系做 focus 翻喺嗰个离岸人民币啊嘛。咁呢个其实都系配合翻国家咧嗰个系人民币国际化上边嗰个进程咯。咁其实香港都系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嘅，咁但系香港嘅人民币主要就可能系 focus 翻喺一啲。譬如債券啦、或者係其他嘅融資產品上面咯。咁、如果你話澳門依個嘅話咧，就係、會 focus 翻喺一個係離岸人民幣嘅股權投資上面。咁一個相信一個互補嘅作用嚟嘅。 咁啊真係好啦，清楚曬係。咁所以咧電視劇就咩解決師係咪？咁我覺得分析師重要啲啦。 咁當然香港其實都係咩嘅，你都唔可以話完全翹埋雙手，哎呀唔緊要啦，我哋規模大啊，或者係我哋有排都人哋追未追到我，咁始終都係自己要搞翻好自己啦，即係好自己炒我自己啦，其實最重要就 係嘅，啱嘅嚇，自強啦，都起碼要嚇。好，今朝早咧，多謝曬我哋呢位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阿鄧星興 Danny 嘅，咁我哋下個禮拜二再同你通話，多謝曬你，拜 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最近有好多朋友正面对住林林种种嘅张力，显得失望、悲愤莫名。甚至喊了出来。 香港城市大学人民社会科学副院长黄成荣教授， 其实持续的心理张力，尤其是没办法左右大局的无力感或者是挫败感，都会令人变得情绪失控。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退缩或者是逃避，但另一种更危险的境况就是人觉得自己的目标没办法达到的时候，就变得更加偏激，转了入牛角尖，越想就越冇出路，行为变得冇理性。人冇理性会做出啲乜嘢行为呢？佢会做出平时唔做嘅行为。当遇到挑衅嘅时候，情绪失控，佢可能会用武力去反击。如果人哋用更大嘅武力，自己就会用更大更大嘅武力，好容易就去到同归于尽嘅境况。其实咁嘅情况就会变得越嚟越疯狂。有乜嘢方法 可以令到自己远离疯狂的状态呢？老生常谈，停一停，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的行为的初衷。当然另一个好的办法就是立刻找一些专业人士倾诉，倾一倾自己是不是仍需要继续在这些恩怨情仇当中，为什么不抽身改变一下呢？辅导学有句名言，无效的不要做，有效的做多些。我鼓励大家不要再活在仇恨当中，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2013年开始同日本的电视电影发展，多年来活跃于就是广告和做 model， 近一年开始成为了歌手之后，亦都不断推出自己的作品，例如是大碟深呼吸。香港日劇仙氣之稱的水谷果穗，今次的直至早晨来临一样可以在我们日本行房里面见到他。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水谷果穗》，直至早晨来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千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八点半前呢，阿 Barbie 有啲嘢要话俾彭爷爷知喎。 冇错啦，我就係呢想同阿彭爷爷分享一下呢自己呢上个星期入院嘅少少经历。 等佢同情下你莫非。係咩事呢？ 不过呢因为我呢真係自从生完小朋友之后呢真係第一次咁样住医院啫。 哦，仲要系啲啊唔系政府医院。 係啦，我仲要系住一下做一样嘢就计住个荷包够唔够 钱。都真係。唉，作为一个小市民咧，即系唔知点解咧，会入咗一个私家医院嘅话咧，都真系会让都计住数先得嘅， 因为本身就冇预计要入医院嘅，咁所以咧就真系变相咧，对于我嚟讲都系杀我一个措手不及。 咁点咧？ 咁不过咧，我就唔系想讲钱银嘅嘢，我就系想讲咧，因为真系可能咧，人咧有时你去到一个位咧，你要静落嚟，因为你医院冇乜嘢可以做噶嘛。你又唔可以做到工作啦，譬如可能都市人呢好多时呢尤其是工作上压力啦，或者家庭呢都有好多嘢要记住啊，要去做啊，咁呢你又真係呢原来好难会停得低个步伐呢去慢慢諗下啊，计划下啦，或者停落嚟反思下自己，或者睇下到底周围发生嘅咩事呢，咁我都真係不得不相信呢人哋讲一个说话就係、当你一个空间去自己去慢慢静落嚟，无论系睇得大围嘅环境啦，或者睇自己呢啊、你有好多想法咧，都唔一样噶喎。 系咪啊？即系喺呢个被焗住要喺医院度留喺度，乜都唔做得嘅时候，你就多咗一个空间，好似咧逼你静下来咁样，系嘛？ 系啦，咁所以我有时觉得咧，即系都市人啦，即系无论你自己嘅工作几忙啦，都真系咧 唔系得闲入下医院啦，唔系咁嘅意思。 我系话都可以俾几分钟自己，每日咧去平静落嚟啦，即系去思考下到底今日做嘅系乜嘢咧，或者听日咧应该要点样去计划自己嘅人生咧，咁都会帮到你咧，即系情绪上咧有啲舒缓嘅。 同意嘅，不过我会更加会有阵时会俾自己一啲咧。放空嘅空间时间，即直头系乜都唔谂，系重复做一啲嘢。譬如咧，我会有一种自己治疗嘅方法，譬如会洗碗啊，或者拖地，即系做呢啲咧家务咧系好重重复复嘅。但喺嗰个过程入边咧，我系可以放空，咩都唔使谂，净系做嗰样嘢，唔使用脑。 系咯， 咁都系唞下气咁咯。 放空，放空，放松，放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埃索油站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惠丰园噶。而深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都是比较挤塞。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喺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天桥去翻旺角方向啦，龙尾就喺彩虹道，喺新界。元朗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车，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呢就是过咗光板田村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古今中外咧，好多艺术创作咧赞叹无限美好嘅秋天嘅。咁啊，如果要喺秋天，我推介歌俾你咧。有一个音乐创作人，我细个时候咧就错过咗好多美好时光啦。咁啊，长大之后咧，先知道佢一字一句咧系一套人生哲学。Bob Dylan。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上六点到八点，有唱假期。 我系陈海琪。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6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你亦可以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要你揀一种香港嘅特色食物，你会揀乜嘢？ 好多云吞面、鸡蛋仔、烧卖、煲仔饭，揀边样好呢？ 再问你，要揀一种代表印尼嘅食物，你又会揀咩呢？ 一定系印尼炒饭啦，佢系印尼当地最受欢迎嘅食物，不论早餐、午餐或者系晚餐都可以食。香港咧都好多人中意食噶，容易煮又好味。 印尼炒饭嘅做法一啲都唔复杂，将辣椒、番茄、蔬菜淋上少量虾膏，连同白饭、鸡肉、虾仁、蛋丝加甜豉油一齐炒，最后加入森巴酱，上碟之后加只太阳蛋、虾片同埋青瓜，咁就大功告成啦！ 要做出地道风味嘅印尼炒饭，森巴酱同甜豉油就系灵魂所在啦。森巴酱是印尼特色酱料，集香、辣、甜于一身，而甜豉油加强甜味，还会令炒饭带来金黄色的外表。 印尼炒饭可以说蕴含印尼美食的精髓，家家户户甚至印尼国王都会用它来招待贵宾，称得上真正的印尼国水。你即管可以请教一下印尼朋友，跟他们学整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 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40，你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啦，再加埋小白同埋芭比啦，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嚟自咧《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香港嘅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风波就举世关注啊，美国。众议院最快在当地时间礼拜二开始会审议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有市民呢昨晚就在审议前夕发起一个叫做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集气大会，促请美国通过有关法案。咁大会表示咧，有超过130,000人参与，而警方就话咧，最高峰嘅时候咧，有25,200人咧系参与。咁而集会发言人强调啊，集会咧就系要展示香港对争取自由嘅决心。有集会市民就话，希望透过集会让全世界知道港人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和渴望的。咁昨晚的集会呢亦都是在政府实施禁蒙面法之后呢警方首次是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咁由于呢参与的人数太多，咁人群呢昨晚呢即係除咗係企满喺呢个遮打花园之外呢，部分人都係要企出去附近嘅遮打道啊、干落道中啊等等咁㗎。咁而喺呢个集会结束之后呢，就有人喺港铁香港站外面聚集啦，以及系设置路障。咁而大批防暴警察就喺香港站嗰度戒备同埋驱散嘅。咁并且喺香港站附近呢系制服至少系一名嘅男子嘅。咁去到啦晚上嘅11:00到啦，咁警方就系坐住警车呢系离开啦。咁示威者亦都系陆续散去嘅。咁而就住呢一个嘅事件呢，就相信都好多香港市民会继续关注啦。咁而其中呢亦都有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啦，係有喺呢一个嘅昨晚啦出现啦，同时亦都有係播放过一啲美国方面嘅议员佢哋嘅短片咁样嘅。咁呢个嚟自今日啦《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咁我睇一睇咧《明报》嘅头条啦。咁啊，讲到咧，警方就话啦，遥控土制炸弹旺角爆炸嘅。咁啊，讲到咧，啱啱礼拜日咧13号晚咧，旺角发生爆炸事件啦。警方爆炸品处理课咧就话咧，该爆炸品咧系属于 RCIED 遥控土制炸弹装置，系靠手提电话嚟遥控嘅，涉及咧高性能嘅炸药，涉及嘅战术咧同埋自制炸药咧系同世界各地恐怖袭击事件雷同嘅，咁啊，警务处副处长行动邓炳强就话啦，爆炸位置咧就距离警车不足2米，相信炸弹咧系针对警员，形容暴徒嘅行为咧同黑社会同样卑劣，民权观察咧就呼吁警方同埋示威者咧都要克制啦，唔愿意咧任何一方咧有伤亡，叫大家咧就系切勿咧走上呢一个暴力嘅不归路。咁啊，讲翻咧总结周六同周日行动中咧有12名。警员受伤，包括咧就系被利器刺伤颈部嘅防暴警员啦。咁啊，呢名防暴警员咧就系喺呢个观塘追截示威者之后撤离嘅时候咧，被黑衣人咧以利器刺伤呢个嘅颈部。咁啊，伤口咧长3至4厘米，颈静脉同埋神经线咧受损，需要咧系接受接驳手术嘅。警方咧琴日就话啦，以呢个涉嫌意图谋杀罪拘捕伤警的男子，最高刑罚是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的。这个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唔该晒，芭比。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资专播出咧就系剪辑 CCTV， 咁啊话到咧现临死因啊就系好多嘅谜团噶。多次参与反送中活动嘅香港资专设计学院15岁学生陈燕林，上个月22号被发现赤裸浮尸游塘海面。警方早前表示，咁啊于学校闭路电视发现燕林将个人财物放喺校园之内，咁啊赤脚往咧就系海滨公园方向咧就步行噶，尸体并没有咧就表面可疑嘅伤。 伤痕，亦都没有咧就系性侵嘅迹象，确认死因系冇可疑噶。咁但系事件仍然充满住好多嘅谜团。资专喺学生以及市民多次要求底下，寻日咧就播出咗两段疑似系燕林生前最后曝光嘅 CCTV 片段，分别咧就系燕林乘搭升降机以及咧就企喺停车场嘅出入口噶。咁啊，尋日見到咧就近千名嘅資專學生，尋日喺呢個校內集會啦。咁啊，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國際課程院長郭龍基咧就喺集會上面透露，9月19號晚上8點鐘有一男一女喺學校咧就執到燕林嘅袋，並且咧就交到校內嘅秘書處。咁啊，一名自稱當日執袋嘅學生喺集會嘅時候就聲稱啦，袋入邊咧有學生證同埋沒有 SIM 卡嘅電話。咁但係學生堅決咧就要求校方公開 CCTV 片段還原真相。初头校方都拒绝噶，咁啊，但系最终咧就因为近千名嘅学生包围抗议之后，最终咧就答允。校方咧喺课室播放闭路电视片段，第一段咧就系地点啊，停车场出入口，咁啊见到咧就系燕林曾经路过停车场啦，不过影像模糊啊，咁啊其后咧亦都见得到啊，有人质疑啊片段嘅时间由57秒跳至到56秒嘅情况，怀疑校方曾经咧就做过手脚噶，咁但系咧就香港资专设计学院以及 Ivy 李慧利副院长梁兴邦咧就表示片段没有任何修改，不过学生咧就唔接受。另外一段咧就系升降机嘅 CCTV 片段，影片当中咧就指一名啊，即系被指系燕林嘅女子咧，就独自乘坐升降机。今日见到呢个女子身穿黑衣，咁啊头发局部染金，并且束起，曾经抬头望向闭路电视嘅镜头，咁啊隐约咧就见到个样貌噶。当升降机开门嘅时间，亦都咧系隐约见到啊门外有人准备入 lift 之际咧，校方就暂停播片，咁啊话到涉及其他人，咁啊基于私隐咧就不能播放。咁此举引起学生嘅不满噶，咁啊曾经亦都咧就系冲击过咧。就是、學校，並且咧就破壞到噶，包括咧就係破壞消防嘅灑水系統，亦都受損，咁啊導致消防咧接報啊去到咧就係在場了解情況噶。以上咧就係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就轉睇下《東方日報》嘅內頁港文啦。咁就有一版咧報導咧都係總結翻就係警員方面咧受傷嗰啲情況嘅。咁就話反修例風波引發嘅警民衝突咧，就禮拜日嘅時間就再喺多區嗰度上演啦，咁警方就指咧喺刚过去嘅周末咧，总共有12位嘅警务人员系受伤嘅，咁其中咧有一名军装警员啦，咁就喺观塘俾人以利器系戒颈啦，咁右边颈部嘅位置咧留有3至4厘米嘅伤口啦，咁就经手术之后咧，已经驳回翻颈部嘅静脉同埋系神经线，咁而行凶嘅男子咧系涉嫌。意图谋杀系被捕噶，咁而喺将军澳有两名咧被袭击嘅便衣警员啦，咁其中一人咧仍然系留院嘅，身体有多处出现咧系1至4厘米嘅伤口，另一名嘅警员咧。后脑系缝咗6针之后咧，就已经出院。喺旺角亦都有人系意图咧系抢警枪以及咧系飞脚踢警。咁警方表示咧感到非常愤怒，绝不姑息咧一切袭警行为。已经就上述3宗案件系拘捕有4名嘅男子啦。其中讲到就警员喺观塘港铁站嗰度系怀疑被示威者以利器戒颈嘅嗰件事啦，咁据悉咧就该名示威者咧就系新界喇沙中学嘅学生，咁该校确认有一名中六学生咧就喺一项公众活动之中被捕，校方已经系即时联络佢嘅屋企人同埋辅导主任啦，系去到警署嗰度协助，表明咧唔考虑开除呢一名学生嘅学生。另外，位于粉岭的基督教香港信义会深城中学亦都确认咧，该校一名中三学生同样咧就喺前日嘅示威活动中咧系被捕噶。呢个嚟自今日咧《东方日报》嘅内页港文报道。 好啦，我哋转睇一睇咧信报嘅财经新闻啦。咁呢个咧今朝早咧都有提过少少噶啦。咁就讲到咧金管降缓冲资本放水3000亿嘅香港经济前景。恶化啦！金管局总裁余伟文上任约2星期咧，即出手放宽银行嘅缓冲资本要求，鼓励向中小企咧增加放贷。 态。金管局咧，琴日就宣布将逆周期缓冲资本呢、这个 CCYB 咧嘅比率由 2.5%， 咁即系 2.5% 下调至到 2%， 即时生效噶。假设银行贷款组合结构不变啊，今次嘅下调咧可以令到银行释放约2000至3000亿元额外嘅放贷额度啊。咁啊，亦都期望咧银行能够善用，并且咧重点支援中小企。银行界就认为啦，今次嘅放宽咧就有如曲线要求业界咧向中小企放水啊。至于楼市嘅逆周期措施咧，短期咧亦都难以松绑啦。咁呢个系嚟自信报嘅报道。 唔该晒 Bobby， 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瑞典皇家科学院寻日宣布，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授俾印度裔嘅学者班纳吉、法国裔学者迪佛洛、美国学者雷克雷默三名嘅经济学家噶，以表扬啊佢哋开创咗纾解全球贫困嘅实验性方法，指出啊佢哋嘅脱贫研究曾经造福数以百万计嘅学童。消息传出之后啊，班纳吉同埋迪佛洛效力嘅麻省理工学院啊，即系 MIT 啦，证实两个人原来系夫妻嚟嘅，一齐咧就工作多年，咁啊两个人亦都系历史上嘅第四对夫妻，同时咧就得到诺贝尔奖噶，咁啊。瑞典皇家科学院啊，佢哋更加咧就话到啦，评审委员会嘅声明指出，今年嘅获奖者喺研究当中啊，引入咗咧就系新嘅方法，例如咧就系将减贫嘅问题拆分化解为改善教育同埋医疗保健等等更加为细致入微嘅问题噶。咁啊，班纳吉同埋迪佛洛嘅合著啊。咁啊，佢哋一个合著叫做咧就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咁啊，深入调查咧就贫困人群啊，最集中嘅18个国家同埋地区，从日常嘅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等多方面咧就探求贫穷真正嘅根源。咁啊，包括咧点解啊穷人食唔饱都重要咧就系买电视，点解佢哋嘅小朋友即使翻咗学啊，亦都唔中意学习等等嘅问题噶。以上咧就系嚟自今日啊《星岛日报》嘅报道噶。 才子 O 投资 O2O， 原来平时咁好听嘅呢个 系咯， 系咯，日唱嘅原来 知喎。好啦，咁啊，才子屋唔响树啦，等我彭仔咧就同我哋电话旁边嘅金利丰集团研究部经理啊 Cherry 黄志伟咧倾下偈先。早晨 ，Cherry 你好。 陈仔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啦，咁啊，讲到咧呢一个嘅市况方面咧，寻日咧叫做系好翻啲啦，个大市吓，咁啊都有得叫升下，咁都系安乐嘅，对于某一啲嘅投资者嚟讲，系咁啊，但系咧就另一方面，大家都会关心一啲个别股份啦，譬如话系腾讯啦，以至到澳门咧就想话系成立呢一个嘅证券交易所啦，呢一啲嘅消息同埋系板块嘅表现，阿 Cherry 有冇啲咩嘅分析咁咧？ 系啊，睇翻中美贸易谈判啦，终于咧喺啱啱嗰轮嘅谈判咧，就达成咗新一轮嘅贸易协议啦。咁所以呢方面咧，都预示咗咧，大家都谂住啊，贸易战呢个因素咧，短线咧起码都唔会再恶化啦。咁虽然咧现阶段咧就唔代表咧贸易战已经结束嘅，但系咧起码咧对于中方嗰方面咧，美国咧都会取消咗原定今日咧喺对2500亿中国货品咧额外咧增加关税，咁呢方面咧都利好翻个投资气氛啦。咁 帶動翻咧上證綜指咧，尋日咧就上翻3000點呢個關口嘅。咁港股咧短線咧都造就咗一個反彈機會啦。咁睇到恆指尋日咧就三連升嘅，咁咧升近翻去咧一個月嘅高位啦。咁但係睇到咧港股呢兩日嘅成交咧雖然有增加翻啦，但係咧仍然咧都未能夠咧突破到咧千億呢個關口啊。咁反映咗咧其實投資者咧而家咧仍然咧都仲有啲戒心喺度啦。咁今個星期咧內地咧就有好多項嘅經濟數據，咁呢方面都會左右翻大市嘅表現啦。咁同埋本港嘅政治事件都未解決啦，咁風險咧都仍然喺度。咁所以相信投資者咧喺博反彈嘅之餘咧，都要留意翻啦。當中咧都仍然仲有啲風險啦，唔好貿然咧就話太過大手掃貨啦。咁恆指咧短線阻力位咧就會睇翻26700點左右呢個水平咯。 嗯，好啦，咁另外頭先有輕輕提過，就關於呢個澳門方面咧都想設立呢一個嘅交易所啊，證券交易所咁樣，有冇啲咩嘅分析咧嚇？ 係啊，尋日咧就有啲報道咧就講翻澳門咧證券交易所個方案咧已經咧提報咗去中央啦，咁所以尋日刺激咗咧好多澳門相關嘅概念股咧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上升啦。咁睇翻啊，我自己覺得咧，澳門如果真係建立呢個證券市場咧，咁對於香港同埋交易所嚟講咧，咁當然都有一定嘅影響喺度，因為睇翻香港目前都主要係全球最大嘅人民幣清算中心啦，咁佔中國嘅境外業務咧個比例咧其實都相當之高嘅，咁所以如果澳門咧加入翻呢個競爭咧，咁香港咧難免咧都會有一部分嘅生意咧可能會流失咗啦。咁但係都要留意翻啦，因為如果內地其實經濟持續增長同埋粵港澳大灣區個部署咧，咁呢方面只要內地嘅人民幣咧未完全開放嘅話咧，人民幣離岸業務咧呢個餅咧都會越做越大嘅。咁同埋如果真係澳門要成立證券交易所咧，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啦，咁相信都要一段比较长啲嘅时间咧，先至可以发展到啦。咁所以而家呢个方案咧都仲未落实嘅，咁同埋咧都一个可能要花啲比较长啲嘅时间咧，真系先至可以显现到出嚟啦。咁所以短线如果再刺激澳门相关股份个概念咧，可能都属于一个短线啲嘅刺激咯。 系咁啊，仲有一个就经常都讲嘅叫协同效应咧，可能到时有个协同效应咧，大家一齐搵更多咧，嗬。好，咁啊，今朝做咗一次，多谢咧就金利丰集团研究部经理啊 Cherry 王。智慧啦，正话提过嘅一啲嘅股份有冇话持有咁样呢？ 系持有嘅， 系好嘅。咁我哋明天再继续啦，同阿 Cherry 再倾过下。多谢你先，拜拜。 好，唔该晒，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小白同埋 Barbie， 早晨啊， 系咗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啊！我想问一下啦，你哋经常都会戴呢个 headphone 系咪？ 系 啦，做节目嘅时候戴 headphone， 有冇话咧日常生活啦都有戴 headphone 咁啊？ 黑风我冇喎，真系。 系咪啊？生活嗰啲系入耳式嗰啲， 嗰啲叫，哎呀好叻啊！真系，系啊，嗰啲唔系 head 啊，嗰啲叫点啊 ？earphone 系啊，嗰啲入耳式嘅系嘛？耳机咁样，系啊，好多时候啦，我而家都见到啦，啲朋友咧会戴嗰啲耳机啦，蓝牙 系 咪？咁嚟、 啊啊、 到咧去讲电话或者系做运动嘅时候咧听音乐啊咁啦，都系好流行噶。但你哋咧发唔发觉啦？我自己就会系啦，戴嗰啲耳机咧，好多时候啦，唔知系咪啲皮肤太滑啦，嗬，好容易跣出嚟噶，跌落嚟咁噶。 系咪你嗰个牌子唔得啊？你买亲嗰啲都咁容易跌嘅，系啦。 即系你哋嗰啲好实净嘅。 唔系啊，可能我啲皮肤又粗糙咧， 黐实 沙子咁样啊？你知唔知啊？ 咬实咗咁系咪 啊？ 如果系咁咧，呢个真系一个好方法，整鞋自己耳仔嗰啲嘅皮肤系咪啊？ 即系入笋咁入咗入去添。 嗱咁嘅吓，日本方面咧，原来佢哋啦 JR 嗰啲嘅铁路咧，有一个咁样嘅发现啊！哇，真系啊！ 喺呢一个嘅八月份咋，已经有成500多个咧，系嗰啲耳机咧跌咗，冇人执或者系唔见咗嗰啲嘅情况。可想而知咧，呢啲耳机真系好容易咧跌嘅。咁有咩办法啦，华梅姐？嗱，咁啦，其中一个方法咧，除咗头先嗰个咁即系旁门左道嘅整到自己耳仔好鞋嗰个方法之外咧，就系咧你买嗰个无线耳机嘅时候咧，一定要试戴噶吓，同埋戴住嘅时候咧，如果可以人哋唔闹你嘅话咧，跳下个人戴住，然之后跳下跳下咁样，睇下佢咪真系可以好稳定咯。嗱，如果真系好稳定咧，咁可以安心啲，唔怕跌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嗰啲 earphone 唔想跌，咁大耳窿就唔好买嚟试啦。 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当然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最重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啊，嚟到早上的9:05系啦，就嚟06:00啦吓。咁喺直播室啦，除咗有我彭仔，亦都有芭比啦，同埋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不过亦都要呼吁我哋嘅听众参与。 系啊， 系因为我哋有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10:00咧可以让听众咧做个点唱咁嘅。咁我哋就今天啦，打后嘅日子啦，包括埋今天吓，咁都系欢迎听众朋友咧，就系打电话上嚟咧，就系霸翻个好位。咁嚟到去做你嘅点唱嘅，咁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咁小白呢已经坐镇响树啦，等大家嘅电话啦，让佢忙碌一啲啊，唔好等佢游手好闲啦， 系啦， 好，咁李医生欢迎你嘅同时，亦都睇下有咩分享先， 系啊，嗰日咧星期日咧就去咗澳门，佢哋有个系啊2671人咧。就书法就破咗一个世界健力士纪录嘅，系写个寿中文系啦，中文嘅就毛笔啊嗰啲咁样， 嗰啲书法。 佢哋第一次庆澳门回归20年啦，庆呢个祖国建国70年啊，咁样个活动， 所以就写咗 都几感动噶。咁多学生啊，诸如此类喺度造成呢一件事。咁啊，我又唱咗两首歌，写一个爱字啊，小妹去南极啊，咁样。但系呢度咧就系好多嘢，咁啊坐的士，咁啊的士佬都好唏嘘，少咗好多生意。 澳门嘅的士司机， 澳门的士司机，点解咧？因为我哋见到，譬如喺酒店入边咧，人流系好多嘅，好多人嘅。佢话：，唉，呢啲系旺丁就不旺财。点解咧？原来佢话系譬如。这个的士司机讲的不是官方的。原来 70% 是去澳门赌场的呢，通常是香港客。而在香港客都很少很少来了。另外真正有即所谓有钱的游客呢，很多时候是3日香港2日澳门。 咁但系佢连香港都唔去啦，澳门都唔去咯，咁啊变咗系好近嘅，可能珠海啊好近噶，即系即日来回啊嗰啲咁样，嗰啲咧就唔系佢哋想揾嘅好赌客啦，啊咁就影响晒啦，咁啊尤其购物啊，咁佢哋都喺隔篱成日过啊咁样，点会系购物咧？咁所以系香港嘅情况系影响其他澳门嘅，系啦，所以呢样嘢希望呢啲情况咧可以早日修复。 系 周日做好佢，好嘛？ 好 呢个我哋真系要个爱字，大家放低嘅， 系谂下去下帮衬多一两次啦，咁就吓 可以嘅，可以嘅。但系咧有时系个心， 但系我唔到嘅过去，通常都系睇 show 同埋买嘢食， 咁都好 啊，住下酒店咁嘅啫， 都系好啦，都系我觉得系，我哋都希望而家啲人嚟香港都系咁嘅啫，系嘛？就唔使咁惨啦。好啦，咁啊。近期全世界的新聞咧，都係關注到喺英國幾時脱歐啦？ 哦， 點樣脱歐？ 因為十月尾啊，嗰個死線嚟啦。 但係原來咧，佢硬脱歐咧，喺英國嘅醫學界咧，醫藥醫療係有好大嘅問題。 嗯，呢個比較少提到。 係啊，呢個少提嘅。原來咧，而家英國咧，四分三嘅藥物係歐洲就經法國。運嚟呢個英國嘅，但如果你硬脱歐咧，喺啲關過關啊，諸如程序咧，好麻煩嘅，唔係話咁以前咁暢順啦。咁可能要等好耐啊，先過到關啊，辦清關手續。嗱，有啲藥物咧，嗰啲期唔係咁耐嘅啫，譬如你一耗耗佢兩三個月咧，咁佢弊啦， 過期 係啦。咁有啲又要冷藏嗰啲咧，又係一個喺。清關嘅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嗱，點解咧？原來喺英國咧，因為佢嗰個 NHS National Health System Service 即係已經係好大問題。喺好多地方咧，好普通嘅藥，血壓藥啊諸如此類咧，係缺貨嘅，係冇嘅。咁冇咧就變咗咧，即係嗰啲所謂藥物藥劑師咧，成日要諗計啦。喂，你冇呢隻藥，我用第二隻啊？可能未必係咁好嘅，但係就冇辦法啦。啊，譬如你話血壓藥，最新嘅血壓藥個副作用梗係好少嘅。啊，幾十年前嘅血壓藥嘅副作用係多啲，但係當你新嘅冇嗰陣時候，咁你唯有係用舊嘅咯喎。咁但係點樣搞掂呢啲難關咧？其實真係好頭痛嘅。即係譬如而家好多嘅話，即係搽啲所謂啲 cream 啊、眼藥水啊、耳仔藥水啊、血壓藥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係個情緒低、情緒藥物啊嗰啲係好緊要嘅，又或者荷爾蒙啦。譬如有啲女性啊，佢哋荷爾蒙已經因為年紀問題啊，咁要係補充翻咧。嗱呢一類嘅藥物好得意喎，係好常缺嘅，喺英國好常缺。咁你咁普通已經係常缺啦，再加埋呢一個脱歐嘅問題咧，就真係好弊啊！ 咁啊，仲以為即係如果係呢啲藥物咧，叫救命嘅用品咧，係咪可以喺啲咩豁免嘅名單之內添？ 所以咪就係呢個佢哋要傾啦，真係要傾。如果你傾唔掂嘅話咧，普通人影響大嘅，即係好似我講啲荷爾蒙，即係話避孕藥，如果避孕藥冇咗咧，你都笑得幾開心咧， 真係知會點樣 啊 ？Bobby 開得幾開心，佢梗係有用。 四分三， 四分三嘅藥經係一個歐洲嚟嘅， 係 咯。咁所以因為其實真係好多㗎，係 啊，四分三唔多。 係啦，喺歐洲好多國家咧係出藥，香港都有用嘅。咁你冇辦法㗎呢樣嘢，所以呢啲原來咧就脱歐唔係淨係你話 經濟 啊、政治啊咁樣，究竟點樣樣可以有好多嘅法規啊規例咧，係嘛？譬如你話即係好似而家英國好缺有一隻咧好常用嘅防止抽筋藥嘅，咁而家都已經。好缺啦，咁遲啲咪仲缺，咁時咪過佢周街抽筋。 到你咁呢個唔想見到啦，咁但另一個情況可能就會令到個成本又高咗，可能個價錢又會調升啦，多人爭啊嘛。 係啦，呢啲我哋唔識啦，呢啲太深啦。嗱，咁另外咧。就是最近咧，香港好啲較為多呢個暴力事件啦。暴力事件有陣時候，譬如喺急症室 突然间见到一个人，嗱，佢呢个就满身酒气啦，咁突然间好似咬紧牙根咁。咁入嚟嘅，一边面系肿咗嘅。咁嗰阵时咧，谂啦，咩事啊，老友咁样，咁佢都蒙查查咁样，周身酒气。咁啊，一边肿咗咧，你擘大口睇佢咧，佢好似牙关就好实嘅，咁又嗌痛嘅。 咁咩事咧？ 系呢啲咧就好简单啦。系咪俾人打交啊？一拳打落嚟啊？ 但系佢咬， 系咯，咬实喎。 系啦，因为咧呢啲咧。就是一个人他的下颚骨呢就裂了。一裂了呢就好得意，附近的肌肉呢就收缩了。是啦，咁扯实呢，扯实都会抹开嘴呢都有问题的。同时又会痛的。好似即是人哋啲及合牙，即是上下牙不正啊咁样。 刀及牙。 刀及牙。即是咁上下是会有啲咁嘅嘢的。咁摸来块面呢，即系嗰个下巴附近咧，好痹嘅，又有痛嘅，咁呢个一定要谂，咦，会唔会系啲下颚骨俾人突裂咗咧？咁样，所以一定要尽快照一个好特别嘅 X 光。咁啊，好得意啦，嗱，好得意，俾人一锤打打右边咧，你要睇埋左边有冇裂嘅。嗱，一边嘅下颚骨裂咗咧，一定要睇下其他地方有冇裂。 好 多时系啊，原来系两边嘅。好多时系两边一齐，即系有裂痕嘅。咁啊，有裂痕嗱，呢啲咧即系完全咧系一个齿科嘅专家噶啦。立下去裂咗喎呢度咁样，咁啊尽快啦。 即系唔系左边受到呢个碰撞或者系点样 撞亲？一拳打过去咧，百分之 右边都会有事嘅。 44%咧系两边都有事嘅，下颚骨系裂嘅。咁啊，一定咧就要尽快揾个齿科专家啊，点样做？嗱，咁啊喺嗰阵时候咧，你话喂，医生点解要咁咧？要同我吊盐水啊？唔俾我食嘢，因为个问题唔知你入边啲肌肉点，啲牙有冇裂啊？牙骨又点样样？咁啊，同时系好痛嘅，好痛嘅。咁啊，所以一定有止痛药啊，有俾啲所谓抗生素啊咁样。然后咧就尽快去做啦。咁点解咧？如果你尽快可以整好啲牙，修补呢个裂骨嘅话咧。咁你个以后咧，你个生活嘅质素咧就会好好多啦，又食到嘢啊，冇咁痛啦。咁啊，同时咧，譬如啱啱做好之后咧，你一翻屋企咧，就系叫你食下粥啊，食下流质嘅嘢吓，就唔好再去打篮球住啊，啊唔好去踢足球打前锋啊嗰啲咁嘅样。 高危啊呢啲。 高危啊呢啲。 太剧烈啦呢啲。 唔好去冲击啊，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口腔要清洁啦。啊，时时要用所谓啊漱口水啊咁嘅样啊，咁呢啲嘢咧，通常咧，譬如你下颚骨裂咧，系三个月就会好翻噶啦， 三个月啊，玩咗好一段时间、 啊，都系啦，系啦，好啊，咁啊又讲暴力啊，喺美国呢个暴力又好得意，我就睇见呢一个报道，我都唔系几明啦，呢、這个喺一个儿科杂志嗰度讲出嚟嘅，喺美国。车撞完之后咧，撞完车之后好多人有枪嘅，嗱即系美国好多人有枪啊 ，Texas 啊，个个有啲枪喺架车度，咁啊可能又嗌交啊，嗌交就开枪啦。嗱，大人就识避，细路仔避唔到。咁发觉咧，原来咧系好多细路仔最容易死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撞完车之后有人开枪扮死咗佢。系啊，原来系咁得意啊！呢个系啦， 恐怖喎，其实 呢个系恐怖喎。原来佢呢啲因为撞车俾人枪杀嘅死亡咧，系多过细路仔嘅 cancer 好多噶，系啊。所以你话真系点？ 但呢啲系可以避免噶， 你可唔可以管制枪械？ 咁、那个情绪管理得好啲？ 冇啊！到时你知道有阵时火爆啊嘛，火爆如果你冇枪，咪再多一拳啫，都系打大人，你唔会打个细路仔噶嘛。 咁呢个枪械管制其实都真系怪不得喺美国都咁即系强烈嘅反响啦。 系啊，真系呢、這个系有一个问题嘅咁啊，即系但系呢个利益问题啊，喺选票问题啦、啊，咁喺美国咧。 我相信是一个大问题来的、是我们没办法搞的这样的。我们只是睇，即系所以睇啦，隔岸观火啦。点解美国咁多暴力事件，又校园啊，又礼拜堂啊咁样？ 有时喺商场都有， 系啦。呢啲系嗱，呢啲咧个别事件啦，因为嗰个人咧可能情绪都失控啊咁样。因为美国太过自由，有阵时太过自由咧，咁啊真系控制唔到枪械。好啦，咁啊另外啦。咁我哋藥物方面，頭先喺英國都講咗藥物啦。 係啊，歐洲嗰邊 好多時候咧，就係有人係有一啲研究做咗啦。譬如啲長者多過75歲咧，唉，你都唔使食咩，你膽固醇高，唔使食藥啦咁樣。 哦， 佢覺得已經係冇乜用。唔知点解，可能系喺外国有啲觉得长者年纪75以上冇乜用啦， 食麦皮都冇乜用啊， 冇乜用啦，即系有一个研究，但喺法国咧，又系法国咧，有最新嘅一个又系好大型嘅研究咧，喺12万嘅人多过75岁咧，咁啊佢哋睇啦，如果你系譬如你胆固醇高，又有食降胆固醇药咧。咁你个入院因为心脏血管问题呢你冇食嘅30%多啲机会係因为啲心脏血管问题。 咁有食嗰啲 即係有食嘅就冇咁紧要。冇食嘅呢你心脏病发嘅机会呢係多啲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大型研究呢发觉75岁以上呢有事呢我觉得都係应该照食。呢啲降胆固醇药嘅， 即系唔好话由佢， 系啦，唔可以由佢。咁啊，但系有啲咩时候，真系可以由佢嘅咧，可以唔食嘅咧？嗱，呢啲又好得意啊！呢个好得意啊！譬如你发觉某个人有 cancer 啦，喂，就死噶啦，真系啊！譬如你都唔过得一两个月啦，咁但系佢系继续食紧啲降血压药啊、胆固醇药啊，即系降胆固醇药啊，即系好多药物。譬如你食开嘅，你就算你75岁，你系食开呢啲药嘅，但系突然间话你，喂，即系好坦白，你就 好快就 好快就系上天堂啦咁样。咁你应唔应该继续食呢啲药咧？仲应唔应该继续俾你嘅啲药咧？嗱，呢系两方面。第一时咧。佢已經個人好唔舒服啦，可能吞咽有問題啦，你仲要食咁多藥，又痛苦。但是，唉，血壓高啲就高啲啦。喺嗰陣時候有冇用咧？如果你用政府嘅資源，又會唔會係嘥咗咧？ 哇！ 呢個好大問題嘅， 好道德嘅討論嚟。 係啦，呢個喺醫學方面可能話佢個經濟啊、醫學啲 administrator， 喂，可唔可以 cut 啲啊咁樣？但如果喺屋企人嘅心理，會唔會有？接受唔到啦，即系你只可希望喺佢有生之年，尽量去照顾佢啊嘛。你而家唉唔俾佢啦，咁啊点咧？所以呢个咧又系一个好大嘅争论嘅问题。 一定会啊， 系啦，就系、所以几时应该用药啊？几时食啊？几时唔食咧？ 都系经 系几时都系我哋一个反省嘅。但系咧，因为好多时候而家好多嘅新药系好贵，因为研发成本好贵。变咗药厂又贵，咁我哋用咧，系咪真系一定系最好咧？旧嗰啲点解唔好咧？咁样，咁所以有阵时要平衡，系咪新药就系要用，就系要用到最贵嗰只，等你安心咧？其实未必嘅，因为有啲药你用咗好耐，晒即系有效嘅，咁咪继续咯，系嘛？就系、是、咁样啦。 啊，即系又从经济啦，又道德啦，又生存权啦，系嘛？ 系啊， 即系以至到家庭伦理啦，即 系 各个嘅考虑都要兼顾到啦，咁先可以即 系 冇咁多嘅问题。 系啦、所以因为系啦，而家我哋照顾病人咧，唔系净系话医生话点、就系点啦，你要听好多方面嘅意见。病者自己啊，又或者个病者我唔食啦。我真系唔食啦，咁点啊？屋企人又想去食，咁咪又有个争拗啦，系嘛？所以系越嚟越复杂嘅。 咁啊，多谢阿李嘉仁医生嘅分享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啊。 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间醒觉了，终身不再自返。狂奔里四面里，进入无名旅途，将攻破绝望的荒土。神经里血脉里注入壮烈信号， 好强劲嘅节奏啊！希望等大家咧醒一啲先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嚟自系佢哋系 Fresh Life， 有呢一首嘅 single 咧叫单对单。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依家同我单对单咧喺电话旁边有 Cousin 罗启山，早晨。 喂，早晨啊！喂，单对单系咪真系单打？ 唔系咁解嘛。 系啊， 都可以啊！睇下如果运动场上系咪啊，即系一个对一个咁样啦。 系啊，单打我哋最叻噶啦， 你叻啲， 你都叻，单单打打。喂，我哋咧今晚睇下呢个日常八点半先啦。 想点啊你而家？ 啊，喂，集邮咧，而家咧呢个名咧已经系去咗另外一样嘢噶啦嘛，系咪啊？ 有另外一种嘅意思啊？ 系啊，原本嘅意思大家已经忘记咗咁滞啦吓。 嗯。 系啊，咁啊集邮咧就系讲啲人咧， 本来一个嗜好嚟噶， 系啊捉嗰啲人咧去影相啊，尤其啲明星啊、歌星啊， 啊而家变咗咁啦 ，DJ 啊咁样。但系以前咧真系好多小朋友咧都中意集邮噶，尤其是以前咧就即系寄信咧就多好多，咁成日会收到啲外国寄嚟嘅信咧，就有啲好特别嘅邮票啊咁样。咁但係而家集郵咧啊，咁如果中意集郵嘅朋友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因為郵政署咧就公布啊，出年咧有十二款嘅新郵票喎、 哦。我又係十二生肖嗰啲啊，關唔關事啊？ 誒、哎，究竟有咩主題咧？有咩特別咧？咁啊，今晚啊睇下呢一個日常八點半啊。 哦，會率先介紹俾大家知道。 係啊， 嗯。 咁啊，另外咧就唔知同你個 friend 有冇關係啦。香港盲人輔導會咧舉辦咧本年首個視障人士集體婚禮啊。 哦，嗰、那個我知。知道喎、 啊，系咩？ 我知道喎、啊，我有睇过啲相片、啊，我今晚又会报道翻啊。 系啊，咁啊，十六对夫妇中咧， 系、嗯、 年纪最大嘅，你估系几多岁呢？ 系咪七十几岁啊？ 接近九十岁。 哇，九十岁哦，咦，听闻都恰咗阵嗰位新娘。 系啊， 接近九十岁嗰位。 咁啊，当年咧就冇办正式嘅婚礼啊，所以咧今次咧话九啊岁咧先讲我愿意啦，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啊有咩感觉啦咁样。 同埋佢哋唔止话系年长，佢哋系呢个视障人士嚟噶。 系啊，吓、嗯、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咧 有另一重嘅意义咯。 系啦、啊，咁啊另外咧就会咧讲下啦，即系朱古力啊。嗯呢、 這 个咧日常嘅零食啦，咁其实我都好怀疑嘅，因为譬如你话啊，成日都话朱古力要靠可可豆啊，但系因为全世界有几多人、几多超市有几多朱古力咧？ 系啊，好多货喺度， 系咯，边度生产到咁多可可豆俾咁多朱古力咧？ 哦， 样样嘢都话饮嘅又朱古力， 系假嘅 又朱古力，咁我唔知吓，有啲就可能系唔系咁纯啦。 但系其实好少可可粉就搞得掂啦， 系啊， 整座山出嚟咁多噶啦。 但系咧，靓嘅朱古力嘅，不过我哋切我唔系我啊切，有时好靓嘅朱古力嘅，你反而唔及你童年食嗰啲切蹦蹦嗰啲有嗰啲提子啊、得子喺里边咧，嗰啲味道嘅。咁啊，今日咧就会诶搵一个咧就朱古力嘅鉴证师啊。嗯系啦， 达人啦、 啊，鉴赏呢个朱古力嘅，因为咧就 系本地定系咩先？ 系本地嘅，咁咧佢就话咧，即系嗰个复杂程度咧、嗯，其实真系可以媲美呢个红酒同咖啡啊！ 咁、哦、严重， 系啊，咁 有学问， 系啦，里边又有好多学问嘅，咁、嗯、啊学问越多可以卖得越贵啦，系、嗯、咪？咁啊，另外咧都会咧诶介绍下呢一个潮汕食品， 系。 系食咗之后就潮汕人嗰路啦， 咁全部都系今晚嘅日常八点半。 系啊， 哇，丰富到减啊！ 11点咧，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咧，个题目就系欲凭赤手回天地啊，系讲咩嘅咧？即系听咗题目，你唔会知系讲乜噶啦吓。咁咧就系讲咧就系傀儡政权啊。 哦、 因為咧，譬如政府官員啊，咁樣係人民公仆嚟噶嘛，佢、本身咧去管治嘅時候，應該就係以社會大眾謀福祉噶嘛。 咁究竟係咪咁咧？今晚嘅港台電視31留意啦，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香港职业训练局宣布，因应院校情况，调景岭校舍今日起停课3日，直至星期四，期间所有日间同晚间课堂将会取消。调景岭香港之尊设计学院一名15岁学生嘅尸体上个月被发现喺将军澳对开海面，外界质疑死因。过百人寻日喺校内声援，又不满校方冇公开所有闭路电视片段，有人喺校内破坏学校嘅部分玻璃被打碎，墙身被涂污。港铁表示，列车服务维持正常，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喺晚上10点结束。机场快线晚上10点起，只系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大约每10分钟一班车，中间不停九龙站同青衣站。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9点起暂停。轻铁各路线维持行驶，但个别车站设施同信号系统被破坏。所有轻铁路线调整至每15至20分钟一班，唔会行经友爱站、天荣站、银座站、天湖站、天池站同埋天水围站。新华社发表时评，提到啱啱过去嘅周日，香港发生割伤警员颈部嘅恶性事件，令人不寒而栗。因为近嚟香港各种暴力活动，尤其恶性袭警事件，已经达疯狂地步。所有关心香港前途嘅市民都应该警醒，支持警方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喺香港，亦系自己当前唯一嘅出路。时评话，在反对派长期营造的污警反警、纵容暴徒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下，一些市民受到影响，同情纵容暴徒；另一些市民认为切身利益暂时未受到冲击，事不关己。还有一些市民在暴徒制造的血腥暴行恐吓之下，害怕被纠缠骚扰而选择沉默。如果商界退缩不出声，暴徒敲诈勒索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沉默者的商铺。如果公务员团队对暴行保持中立，暴徒破坏的会是整个一国两制的管治基础。如果市民再对暴徒抱以理解和姑息，几代港人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繁荣必将毁于一旦。中美高级别经贸谈判代表上星期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财长鲁钦表示，双方原则上达成基本协议，仍然需要解决一些字眼上的问题。预料美中可以顺利达成协议，若果到12月15日仍然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鲁钦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更多不同层级的贸易谈判将在未来几星期展开，副部级代表今个星期将通电话，而他本人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于下星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通电话，双方的高层官员然后在智利会面，最终让两国元首签署协议。被问到 NBA 休斯敦火箭总经理莫雷在社交网站发文支持香港示威，引起与中国的争端，鲁钦说希望双方能够寻求解决方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7点，升15点，成交金额6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25点，跌6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雅生活服务21.5元，跌1.45元；宝龙地产5.38元，跌5.3元；腾讯控股328.8元，系升6元；德士佳新上市报14.9元。 友邦保险73.95升毫半，中国平安94.9升三毫，建设银行6.23升一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5，日元108.44，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9，加元1.32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71，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183点，升384点。港金现价报13,98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95美元，卖出1,49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东区走廊啦，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啦，咁只系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仍然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东行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而东隧的九龙去香港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引致到现在观塘绕道去油塘和东隧方向慢车排到去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会所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松头下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对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在秋天干燥的季节，哪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 Engelbert Humperdinck 的 Too Beautiful to Last。 这首歌的作者一开始已经表达在秋天里面发生了一段美丽的情感，令人感到温暖又温柔，但不知道因为太美丽而不能够永恒。这首歌有淡淡哀愁，但是又表达出秋天童话的美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晚上8-9，恬淡情怀。 我是刘善仪。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情真 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又嚟到我哋嘅我的 享乐时代， 系9:40嘅时间啦。咁啊，今朝早啊，交俾阿芭比啊， 系啊，我继续 有咩买先？ 系啦，即系讲真，自己真系近来买咗好多屋企嘅用品， 系 系啦。今日讲嘅咧就系一个电器类别嘅、 电器用品， 系啦，电器用品。其实咧就从来都冇谂过要买呢一样嘅电器用品，咁、但系咧近来发觉咗有呢个需要，咁啊试完咧，因为咧发觉女女咧嘅一啲衣物、瞓觉衫啊、 睡衣 系啦，咁咧就发觉啊，点解有一个细个嘅窿仔喺度嘅咧？咁 有虫咬啊？ 嗱，我初初就谂住 定系洗衫洗得多穿咗啊，自己 咁又唔会零零舍舍，净系瞓嗰一张床嘅时候先至会嗰条裤穿窿噶嘛？系、啦，咁于是我就开始谂啦， 系咯， 系咯， 要补啊，呢个 好反映到我而家嘅状况。 嗰啲窿仔咁样， 系啦，好细个嘅窿仔嚟嘅， 住咯，好明显。 似系，咁我又唔系好认识到底啊，点解会咁咧？咁咁后来咧，同啲朋友倾偈就话，喂，会唔会其实系你张床咧？有嗰啲嘅螨虫啊，同埋会唔会系尘螨啊？咁样，咁又同埋咧， 佢哋唔系就系吸血或者点样嘅啫咩？ 我谂有好多种嗰啲我哋睇唔到嘅 食报税人， 有好多种 食皮屑我听过， 系、啊， 啊、 即系你意想不到咁多种嘅污糟嘅一啲嘢咧，就会喺啲床褥啊，或者系被单啊，甚至乎系枕头啊嗰度咧，就系匿埋咗喺度。咁、我初头咧就于是上网搜寻啦，同埋喺坊间咧都买咗一啲咧所谓话可以辟到呢啲嘅 驱除佢 系啦。驱除呢一啲嘅虫仔嘅一啲香包，咁佢入边咧就我记得佢有香茅同埋其他啲我唔系好认识嘅香料一大扎， 驱蚊多啲喎，你话有香茅。 其实咧佢嗰个嘅 size 咧就系类似一个你冬天嗰啲暖包咁上下大细嘅，就好细包嘅啫。咁佢声称咧就你摄喺个床褥底，咁咧就可以驱走嗰个啲虫啦。咁嗱，我怀疑咧， 似辟邪多啲， 唔系两样念句咒语。 系啦， 啊咁啊，保你平安啊！ 一系辟邪，一系整人， 系啊，精神振奋。 嗱，咁我唔知系我到底误会咗佢嘅意思定系点啦？我就发觉咧，我摆张我女女瞓嗰个位咧，就轮到我中招啦。 哦， 系啦，因为佢咧就真系冇再裤穿窿咯，但系到我咧就咬到一笪笪红色嘅印喺个手度，咁于是发觉喂，好似都唔系好得咁，即系佢好似将佢赶咗去另外一边啊，即系瞓嗰个位。 唔系，咁佢咪即系嗰嚿嘢有效咯？ 其实有效啊， 但系讲佢瞓嗰个位冇用噶嘛。 你加多一样，加多几包咯， 系啦， 唯有系咁样啦。 咁点啊？谷咗唔知去咗边，跟住先 谷咗去第二个床褥啊，或者唔知 谷佢隔篱屋嗰度 咯，系都好啊。 住隔篱嗰啲小心啲啊！ 咁有咩好方法咧？如果唔系咁嘅话， 系啦，咁于是乎咧，我又再去揾啦。咁就系讲紧咧，我今日讲嘅呢个嘉宾咧，就系一个咧叫做除螨嘅吸尘机。 哦，喂，呢啲时有听闻噶啦噃，好多啲产品都系咁样推介嘅话， 有啲直头成日有啲一队人上你屋企就话我吸俾你睇啊，咁样唔使买噶，系啊，试过上嚟我屋企嘅真系。 哇， 咁真系有几个人咧上嚟我屋企就吸啦，吸晒床啊嗰啲嘢，跟住就嗱呢只屋企嗰啲尘螨啊又成，咁当然佢哋最后就系想我帮衬啦， 你又唔帮衬， 我梗系冇帮衬咯。咁佢哋 梗系， 佢哋净系同我讲话，唔知边个介绍话可以免费帮我吸一次。咁我真系谂住佢嚟帮我免费吸一次嘅啫嘛。 哇，你又做得出，我一啲都唔帮衬， 我冇帮衬。 呢啲抵抗力好高嘅小妹姐啊， 梗系啦，屋企仲有只狗添啊 ，OK 忍得住。咁但系芭比就最终系拣咗一啲系要买翻屋企用噶啦， 因为咧。其实小白讲嗰个 service 咧，我都享用过， 有用过， 不过唔系朋友介绍，因为嗰个系 某一啲嘅品牌係我自己識得嘅，咁佢就話上嚟幫你吸一次啦，見你有小朋友咁樣，咁我就所以冇所謂啦，唔 friend 嚟噶嘛，由得佢啦咁。咁但係因為咧，我其實都有了解過，咁但係咧，其實佢嗰個價錢都我覺得比較貴啲嘅，同埋佢嗰個使用咧就係佢可以吸埋塵啊嘛，除咗床褥啊被單咧，仲可以吸埋地下。咁我就唔係好中意咧，即係同一個吸塵機頭，雖然你話可以洗啫， 同埋佢通常係換唔同嘅吸塵嗰個頭啊， 係啦，但你個管係冇變。 你嗰個主機咧都依然係嗰嚿，不過就換唔同嘅插頭啦，個頭啦，所謂嘅頭。咁我都有個同感啊，因為我屋企都係咁樣啦，但地下就有吸塵嘅頭，然之後咧佢有一啲係。话俾你听，你可以攞嚟换咗呢个头咧，就吸床啊、枕头啊咁。但系用下咧，都系觉得唔系好感觉良好， 舒服啊，感觉唔舒服啊。 所以我已经冇用到系吸床啊、枕头嗰部分噶啦， 即系好似唔用公筷食饭一样啫嘛， 系咪啊？ 系咯， 类似啦，即系总之都系自己感觉上好似怪怪地咁样啦。咁咁于是我就买咗一个咧，专系攞嚟吸床褥啦、被单啦。其实佢好多嘢噶，佢可以系吸衫啦，即系啲布料类啦。 总之冇地下粉啦， 系啦，唔会吸尘嘅。虽然其实佢系可以吸尘嘅。咁但我就冇啦，因为佢系一个咧叫做手提式，即系佢冇一个长柄嘅，佢纯粹个柄咧就系连住嗰个主机同埋个机头， 即系成个抽起咁样，好似烫斗咁上下， 大过烫斗少少，个重量就轻过烫斗少少，差唔多啦，同一啲，因为你知有烫斗有轻有重啦吓，同重身烫斗差唔多啦。咁我自己就试用过佢几个模式嘅，咩除尘啊，跟住又有除螨啊，咁佢可以配搭使用。用嘅，即系既可以吸满， 使唔使 换 头噶？ 冇都 冇需要嘅。 佢个头系连接住个主机，个主机又连接住佢， 即系唔需要拆嚟拆去啦。 唔需要嘅，系啦。咁咧吸完之后咧，因为佢有一个好处就系咧，吸尘机我有一个唔系几放心嘅地方咧，就系譬如如果你用啲大型嘅吸尘机咧，你吸咗个尘嗰个位咧，可能系有啲吸尘袋噶嘛。 系啊， 咁你睇唔到吸咗入去到底又吸咗啲咩啦，或者到底入边有几多嘢啦咁。咁虽然有时可能睇唔到系好啲嘅，即系如果睇到可能 冇牙，系啦，屎干净埋， 算罢啦咁。咁但我觉得咧吸床褥咧，我自己又中意睇到喎，因为咧你有时吸完啲嘢，你唔知道到底吸完有冇分别噶嘛？ 佢都有铺印嘅， 检视翻啲核突嘢， 睇下你吸到乜嘢啦，喺张床度咁啊冇过地下吸到嗰啲嘢咁得， 有冇吸到啊钻石戒指啊？ 咁啊冇，咁同埋咧，因为佢吸入去嗰个头咧，嗱坊间好多吸尘机咧，咪最多系有一排嘅毛啦，咁但系嗰啲吸嘴咧，通常都系平排型，即系直。線形為多，咁但係咧，佢今次咧，我講嗰個除螨儀咧，佢好特別，即係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前面嗰一個嘅吸頭咧係滾軸式，但係咧佢係螺旋形嘅刷頭。 咦？咁即係你開住部機，你見到個頭其實喺度 好 似一個碌 咁 樣喺度。哦，嗰種轉法 係啦，仲要係螺旋紋嘅，即係佢唔係直紋喎，螺旋紋。咁變咗你一路吸嘅時候咧，你係感覺到咧，佢啜住咗 啲嘢入， 係啦係啦，即係佢都幾強力嘅。即係你如果你普通吸塵機咧，你吸拎起嘅時候，你都會有個拉力喺度 啜住咁樣。 佢呢個係好啜嘅， 哇！ 係啦，咁所以咧， 有啲料到喎。 係啦，你個感覺上覺得咧，就算佢除到罐或者點都好咧，你起碼覺得佢一定吸到嘢入去先，係咪先？ 好啦，有一個嘅工序咧，系我都好决定究竟呢样嘢系啱用唔啱用，就系咧，当呢啲嘅吸尘类嘅机器咧，佢吸完之后咧，就系嗰个清洁嘅方法啦。其实我最想嗰啲就可以即用， 即系唔使掂到， 最好即弃得嘅。然之后跟住佢有啲补充嘅可能系个网袋啊等等咧，系可以 换个新嘅， 系俾佢换个新嘅。咁我就唔使再清理啦。咁呢一只系点样嘅咧？ 我自己买呢个咧，佢就冇一个吸尘袋嘅。咁但系咧，佢就将所有吸到嘅嘢咧，因为由于咧我自己嘅经验啦，我吸床褥啦、毛公仔啦、衫啦、床单啦、被啦、被袋啦，我全部拆开嚟吸嘅。我自己研究咧。就发觉如果啲厚身嘅嘢咧，你就要底底面面都吸。但原来你吸皮咧，就算系羽绒皮咁厚咧，你吸咗个上面咧，你下面再吸咧，佢都已经吸唔到任何嘅尘啦。 即系你第一次吸嘅时候，其实已经将 扯到个底嗰啲出嚟咯。因为我吸底面啊嘛，咁同埋咧，因为佢个拉力好强，变咗其实你都几难将佢拖行嚟吸嘅，即系都吃力嘅。咁呢一个系需要考虑。咁但系你话清洗方面咧，其实佢就系一个吸尘杯，就再加一个 filter。 系，咁咧就变咗将一啲可能比较微小啲嘅尘啦，或者佢叫做螨啦吓，嗱，其实我都唔识，佢都系咁图解嘅啫。 嗱，坊间啊叫有人就咁直呼叫佢做尘螨， 对我嚟讲咧，肉眼睇咧就只不过系大嚿同细嚿嘅分别嘅啫。咁咧佢因为都容易去清洗，因为佢唔会有黐实嘅情况，佢吸出嚟嗰啲基本上一嚿嚿噶啦，你基本上一吨咧。你都搵清水晾一晾，咁已经 OK 噶啦。咁、 哦、 变咗就唔会话，因为我都好怕嗰啲手掂到啲好似好核突嗰啲感 觉。我想问咧，咁你真系睇到佢吸咗出嚟嗰啲尘螨咧，即系只只睇得到噶？ 一 应该 系 好细微睇唔到咁 滞噶。我吸咗一劈。 一劈嘢 出嚟， 似唔似咧啲尘积到咧一嚿嚿尘咁样啊？ 嗱， 似唔似啊？ 我吸出嚟咧有两个品种嘅嘢嘅尘咧，就系、是、我头先俾你睇嗰一幅图，呢一嚿成嚿云咁样，成嚿乌云咁样嘅尘。系啦，呢嚿就系尘。咁至于我讲嗰啲螨咧，就系黐住一个 filter 度，一粒粒好细好细。不过佢因为实在太多咧， 灰 系啦，就似啲灰咁样。咁、就吸咗两样咁嘅嘢出嚟，跟住我发觉，哇，原来真系好得人惊。 咁、 不得不吸 啊，真系要。而家你自己个人屋企使用咧，你系几耐到要做一次咁嘅工序咧？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做 一次。一个礼拜做 一次。嗯、但我发觉咧，我鼻敏感得到改善咧。你冇放我之后咗翻嚟，冇再流鼻水。 但你有第二样病咯。 跟住，自己俾位人入嘅 咧。持之以恒啦， 好啦，逐 样 改善啦。系咁老老实实啦，几钱先？ 几百蚊咯、 啊，$500楼上楼下先。 三百至九百都系几百、 啊。系啊， 嗱，我买咗两个品种咧，有线嘅咧就系$500楼下嘅，无线嘅咧就贵啲啲。好似爭$100、$500樓上。 哦， 嗯， 即 係 六百咁樣啦， 一樓啊 ，OK， 即係 有線 六百 先， 差唔多啦。 幾耐有貨到啊？ 一個禮拜到啦，不過依家唔知啊，因為依家啲運輸好似好慢咁啊，呢排。 係咩？係咩？试下咯， 你又想代购啊？ 我唔讲住， 研究下先啦 吓。即系听咗阿 Barbie 呢一个嘅享乐分享，咁啊，大家自己谂下咯。 不呼吸，不抗拒。不休息，不喝水，不想温馨的过去，并没什么需要追。不哭泣，不作对，不想争执，不愿你斗嘴，否则相爱的证据变得很恐怖，只碰上地雷，尽了力忍。 介绍俾大家咧，有呢一首嘅歌曲咧，嚟自呢一位新人啊吓，即系年尾嘅时候都要赶入场啊， 入闸、 啊，入闸啊，好似马匹咁样。呢位嘅女歌手啊，新朋友，佢嘅名字叫做林晴欣，有呢一首嘅作品咧，都唱出咗好多啲女孩子嘅心声吓。Maybe 呢个系真系新人嚟噶嘛？呢个 跟住攞咩意思嚟噶？ 系因为朝头早 喂有啲假嘅咩？ 咪有啲又改咗名咁样，估佢唔到噶嘛？ 呢首嘅歌曲咧系《忍眼泪》。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而 已经有一位嘅听众咧，就喺电话旁边打通咗1872388咧，就喺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佢系 江太，早晨江太， 早晨， 江太你好，早晨， 早晨彭仔， 仲有小白， 早晨小白， 早你好， 头先小白 电话噶，系啊，我听阿小白讲，你有一个嘅好人好事要分享，系咪啊？ 真系要好感恩， 嗯。是什麼 事？我女女咧喺5月10日嗰阵咧就搭巴士，搭85号巴士，咁就留低咗个银包啊！银包里边梗系有好重要嘅嘢啦， 系啊系啊， 包括佢啱啱中学张饭卡。咁好好彩咧，阿陈婆婆就喺美丽阁站嗰度上车，咁佢应该系我女女啱啱落车，佢就上车就坐翻我女女个位， 所以见到。 咁佢系啊，佢执到个银包。咁其实女女发现唔见咗银包，咁我哋都谂住应该系唔会搵得翻噶啦。 好慌张啦，定又嗬？ 系啦，因为饭卡要食饭噶嘛。 仲有其他嘢应该。 系啊，点知8号嗰日，因为过咗假期啦，我哋收到学校电话，原来陈婆婆咧根据学校张饭卡去打电话翻去中学嗰度搵翻我哋联络翻我哋，咁我嗰日咧就专登等女女放学，专登亲自去陈婆婆度攞翻个银包。 系，咁咪都可以当面多谢佢嗬。 真系啊，失而复得，同埋真系。陈婆婆真系做咗个榜样俾我哋，路不拾遗。 系，呢、个真系大家都必须要有嘅一个美德 啊！肯定要赞同埋肯定要学嘅呢啲。 系、啊，真系好多谢呢位陈婆婆啊！佢喺应该喺北角附近住噶。 啊，咁啊真系，陈婆婆有冇话即系趁住呢个机会，你哋都啊？可能有一场友谊结识咗都未定喎、 啊。系结识咗，我哋好多谢佢咯，同埋佢都好，佢啲 系 太紧张啦。咁佢自己以前都系读呢间学校咯。 哦， 咁巧， 原来喺度佢妹妹。 哦，系即系有渊源啦，同间学校嗬， 同间学校有渊源，所以佢话见到张饭卡就好亲切啊。 系咁，阿女有冇借呢一次即系咁大懵嘅经验，又学到啲嘢咧？ 一定要去啦！我成日都揞住佢啦。 啊，啲重要嘅用具啊、工具啊、证件啊、吓、银包、锁匙呢啲咧，就即系要小心放好啊！如果唔见咗咧，即系银纸有阵时都讲啊，银纸有时少啊，要补领嗰啲啊，什么证件好烦 啊，学生证都烦啦、啊，系咪？ 系啊，好感恩遇着呢个路不拾遗嘅陈婆婆，又好身教教咗我哋年轻嘅一代。 系咁啊，今朝早可以接通呢个电话啦，有冇一啲嘅说话，亦都想借呢个机会再讲啊？ 系特别多谢陈婆婆嘅说话， 系特别多谢陈婆婆，佢因为佢都要抽时间咧，同我哋交收翻个银包。 嗯， 咁同埋佢真系有心咯，真系唔系香港而家唔系真系咁多有心人，因为佢都讲过，佢都试过路不拾遗去交去警局，佢受到警方一啲唔礼貌嘅对待，即系佢话佢执到嘅嘢咧系唔止第一次噶啦，系啊， 咁啊，我哋都系要即系作为一个市民啦，有一个嘅路不拾遗呢一个嘅德行啦，咁啊，同时咧即系亦都喺待人接物嘅时候咧，都要系基本嘅以礼相待都要啩，嗬？ 系啊，要嘅呢啲，系啦，咁非常之好啊，系咪？咁啊，我哋 多 啲学习陈婆婆啦，好嘛？ 亦都多谢啦，阿江太系嘛？ 系江太， 江太咧同我哋分享一个好人好事，所以我哋今朝早咧都为你咧拣咗呢首歌咧，让你系点唱翻。 陈婆婆 系啊，送俾陈婆婆啊，系慧思嘅《幸福相拥》啊！ 多谢晒你电话， 好， 拜拜 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在我失分寸，做了为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想亦怕天理使不速之下。 极端。若你可跟我谈心愿，日子未会算。遇上颠簸处，若你做支柱，就算落选。若我可因你望慌乱，走出我心愿。 维斯的幸福相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啦， 明天再见， 拜拜。